平壤或者会另寻新路。美国德州埃尔帕索市上周末发生的枪击案，再多两名的伤者不治，令到死亡人数增加到22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发表全国演说，以本土恐怖攻击形容上周末两宗的枪击案，强调仇恨犯罪站不住脚，美国必须谴责种族主义、偏见和白人至上的极端主义。特朗普归咎暴力罪案和互联网、社交网站和电竞游戏有关，批评互联网将人民激化，刺激部分人犯下滔天罪行，下令司法部草拟立法，确保犯下仇恨罪案和大屠杀的凶徒会被判处死刑，而且尽快执行，又促请国会两党放下成见，制定针对精神健康的法律。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热带风暴利奇马已经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在上午10点，利奇马集结在冲绳岛的以南大约86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横过西北太平洋，并且逐渐增强。此外，台风范斯高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在上午10点，范斯高集结在鹿儿岛以北大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九州。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到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亦都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酷热同埋有烟霞。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518点，跌633点，总成交297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67点，跌5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794点，跌190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31蚊，啱转咗。腾讯控股系报331蚊，系跌9.6。中国平安86.5，跌2.5。盈富基金26.2，跌6.5。友邦保险73.5，跌2.1。汇丰控股59.45，系跌1.5。香港交易所241蚊，跌6.8。建设银行5.67，跌1.1。美团点评60.2，跌1.95。融创中国31.15，跌1.85。工商银行4.97，跌9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9.526，瑞士法郎8.065，澳元5.313，加元5.944，新西兰元5.138，欧元8.805。每百日元对港元7.345，每百日元对港元系7.38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021。日经平均指数报20,308点，系跌400，啱转咗。日经平均指数报20,310点，跌409点。港金现价报13,760蚊，升142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5.42美元，卖出1,466.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啦，嘉慧首先同你讲，屯门公路出翻九龙啦，近住青龙头快线有交通意外啊，一大挤塞，龙尾就去到大榄上斜，就受到交通意外影响，屯门公路出翻九龙啦，近住青龙头嘅快线咧系封闭噶，龙尾就去到大榄上斜。隧道方面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跟着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山道。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涌海滨路桥面方向码头。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谨记时刻受罚忍让，做个精明的驾驶者。落地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慰问境况。随浪随风飘荡，随着一生里的浪，你我在重叠那一刹，顷刻各在一方。缘分随风飘荡，缘尽此生也守望，你我在凝望那一刹，心中有泪飘。 系啊，佢系陈慧娴啊，人生何处不相逢啊！礼拜二嘅时候咧，我哋风骚快活人咧，而家又翻嚟啦吓，喂，但系个天气唔提唔得，唔提唔得。 系啊，热啊，30度气温，相对湿度77%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系啊，你讲天气都开始 酷热天气警告， 热到条脷都热胀冷缩啦， 飙紧汗啊！ 我见琴日真系好热啊，因为琴日去到成34、35度咁样啊，即 系 好似咧香港嘅天气咧，一系就落雨叭叭声，一唔落雨嘅话咧，屈车热得好紧要。 我 feel 唔到，我 feel 唔到。 啊，因为你嗰度更热， 因为我又 佢不嬲冷血噶嘛，佢都唔怕热嘅， 唔系，因为 佢成日觉得仲系冻咁。 主要系我由热嘅地方来， 佢由热带地方翻嚟啊嘛。 系啊，我一啲都唔觉得热啊，真系。 即系你咪话我两个拍档，即系都中意去啲热嘅地方嘅时候咧，两个翻嚟咧又晒到咧黑掹掹啦。嗱，早你黑掹掹，你又面红红啦咁。 系啊，我都觉得，我都觉得我 我哋个内热度系唔一样噶，即系咧你觉得咧30几度，豪仔会觉得啊咁样嘅天气先。正常噶嘛，你怕冻噶嘛？平时30几度对于你嚟讲系一个适合生活嘅温度嚟嘅。 即系我系嗰啲沙漠嗰啲蜥蜴啊。 你咪好舒服，唔系你系仙人掌咯。 仙人掌同埋蜥蜴嗰啲 OK 嘅啫。 系咪觉得好舒服啊？你喺嗰个星 又唔好讲到我系犯贱到一个地方。 系要热带地方嘛？你条热带鱼啊。 系啊，但系我唔难受咯。系啊，咁我之前咧放假咧就去咗游星马，游星马 系 就新加坡加马来西亚嘅。 系， 但系咧我先讲。俾大家听咧，咁我谂住个行程安排就去咗两个地方啦。我老婆一心咧都谂住，咁咪好咯，可以见识两个国家嘅市容啊。 理应系咁噶，系咪？ 系啊，点知最后临走嗰日，佢同我讲，佢就话系咪完噶啦？我话系啊，完噶啦。佢话我好似冇嚟过新加坡同埋马来西亚咁样。 点解？ 我冇出过市中心，我冇见过任何一个新加坡嘅当地嘅建筑物同埋住宅。 我喺度问咧，阿李余美司长有冇探访过啊？ 冇。 咁嗰、那个金拉赌场有冇睇嗰只船啊？冇。咁我话 金拉赌场咁啊，原来 新加坡有啊，上到好高啊，佢哋上面 嗰条船啊， 冇啊。 咁我话嗰个加登拜地碑系新加坡最出名嘅，即系话讲环保啊，好多植物嗰、那个有冇睇啊？咁样咯。系啦， 去咗净系去咗 圣 淘沙， 系啦。咁但系 系咪罗文有只歌系咁唱噶？ 浪淘沙， 淘沙，我望见 系 浪 打。就算你话去圣淘沙，我就问，咁你有冇去嗰个人工沙滩啊？咁嗰条桥啊，咁有个架嗰度咧？ 冇。 跟住佢都系话冇。 唔怪得知你个老婆问你啦，系咪完啦？佢想讲紧佢同你嘅关系啊？你明唔明白啊？ 又唔使 咁 怕，唔系啊，真系会呷醋嘅，因为咧嗱，事实摆。 在眼前，即係你成個假期就係為你兩個仔仔完美地奉獻，而你嘅老婆就幫手做阿四，唔係你都係做阿四嘅。 我一齊做阿四，加埋做阿八嘅啦，我哋兩個 太太真係以前咧就會覺得咧，我就係嗰粒掌上明珠，而家我係乜嘢啊？我系嗰扎草咋咁样， 又唔好咁讲， 系 啊，佢嚟自德灵咯，系啊，唔系，但系其实我都系为咗家长着想嘅啫，因为咧，当你又卯车啦，你有个细嘅要推住 B B 车嘅时候咧，我完全唔想咧再喺嗰个所谓咧即系交通运输上面咧浪费任何时间，好攰我谂起。 嚟咧圣淘沙嗰边即系啊，对唔住，你喺新加坡嗰边几多日咧？虽然你全部时间都系晒圣淘沙， 其实我有穿过市区嘅，当我喺个的士里边经过嘅时候咧，圣淘沙咪三日咯， 因为真的全部就留在那里。 就在那里。喂都那里其实呢又老老实实。你够玩的我都玩不完。因为我第一、你都知道你第一日一定没了半天的啦、 啊。 我第一日去到其实、入到岛的时候呢其实都差不多五六点没什么做了就找嘢食咯。咁跟住咪喺个广场到周围兜圈㗎嘛。咁、第二日正式玩咯。玩水上乐园。咁嗰度一玩呢就已经玩咗一日啦。 啊要㗎啦。 即係玩咗一日喎。玩到收工一转头呢已经攰到呢两隻嘢已经。 係呀因为又晒呢你又虚耗体力呢、其实呢真係正㗎啦。 咁然后最后嗰日就上昼就去咗嗰、那个水族馆、 啊。 水族馆都几值得睇嘅。睇完水族馆呢就散去。 因为小朋友会好鍾意亦都可以有学习。 系啦，跟住散去环球片场，都已经系已经俾人 去咗两个馆啦， 系啊， 已经 系好问啦，已经 吓，我以为你嗰片场可以去一日玩啊，你 唔系 应该 有 时间 啊嘛？ 觉 得三日已经去到第三日 啦， 已经 系。跟住我仲要去马来西亚去嗰、那个即系砌积木嗰个乐园啊嘛，咁所以嗰啲时间夹埋埋，差唔多咯，去砌积木嗰度玩咗两日咯。 唔系，咁我就系想问啦，咁你老婆咧喺嗰啲 我哋 简 直 叫斋 主题乐园之旅咯。 佢自己玩得开唔开心啊？咁样 嗰度系难得你可以休息唔使招呼啲细路。 咁、你老婆应该过旅行过得好开心啊！ 我都系啊， 咁你要睇住佢玩噶嘛？ 咩啊？坐住个 B B 车。跟住佢就喺度自己望鱼喺度，哦，你唔喺隔篱话话呢条鱼咧就叫大鱼，呢条叫细鱼， 算轻松噶啦， 好轻松啦， 追啊， 唉，冇错啦，真系追住。 低身话晒佢都几廿岁噶啦嘛， 系啊，好攰噶真系。 咁你玩嗰、泳滩嘅时候或者泳池嗰度水上乐园咧 ，OK 噶 ，OK 噶，我哋兵分两路咯，我好气好力咧，我就追住大嘅咧，同佢陪佢周围冲浪啊，我老婆就睇住个细咧，就净喺度，哇， 佢好气好力，佢老婆身体仲弱啊，真系， 我真系好气好力，我仲跑。 但 系 我都系分开玩，真系 唔系冇计啊！因为大嘅周围走咧，你冇得 group 埋一齐噶，都 OK 嘅。咁但系我觉得，即系如果有好多朋友都有去过呢两笪地方嘅话咧，可能你都会感觉到就 系、 是、我觉得开头几次去咗澳门啊，特别系圣淘沙嗰条地下广场咧，佢咪又系嗰啲咧。一条地下通道连接四五个酒店，然后不停有啲名店啊，我唔想帮衬嗰啲铺头喺晒嗰树甩隔篱有个赌场，我几灰啊！ 你想帮衬嘅，你冇钱帮衬 啊 嘛。 系啊，冇错。其实佢个格局都系话俾你听，嗱，你先去赌场帮衬完出嚟买嘢， 系啊， 系啦，又或者你买完嘢之后就唔好入赌场啦，是但一样。咁我同我老婆望住，佢话唔系嘛，好似嚟咗澳门喎。我话忍一忍先啊，老婆，可能出边会开心啲咧，咁样。 唔系，咁你一上地面就唔同咯， 系好好多嘅，系啊。咁但系感觉都几特别嘅，即系因为我斋主题乐园嘅旅游咧，我未试过嘅，同埋咧。輕輕都見到兩個國家咧有個小比較嘅， 例如咧， 星馬因為最後我由新加坡過馬來西亞咧都要 book 咗架車咧，咁佢載你過關啊嘛，咁大包細包啊嘛，咁咧個司機係馬來西亞咧，咁佢就絕對成個黃明志咁樣嘅啲口音，係、啦。 我就想话佢有冇唱首歌俾你听啊？ 啲口音系啦，佢不停讲广东话啦。我觉得要佢哋马来西亚嗰啲华语咧，即系讲广东话咧，同我哋有啲好明显，你听得出唔同噶。譬如我哋会话咧，喂，呢排翻工点啊？咁样咧， 佢哋个 grammar 唔一样啊。 佢哋个用法系咁样，我哋讲话翻工点啊？佢哋就话咁咧，就我哋做工咧就。就做五日工嘅，我开头都话做工， 即系佢好文字。 其实唔系啊，新加坡都有噶、新加坡嘅朋友咧，因为其实佢哋都系可以同我哋即系讲到广东话噶嘛。但有阵时佢哋嘅用字都会 似呢 啲书面语咧，同我哋嘅口语，佢有阵时系会讲。 好得意啊！佢会有做工啊咁样嗰啲咯。咁佢比较咗一个好轻嘅分别啫。过佢都系过嗰啲叫做边关咧。咁、坐喺架车度，咁佢就喺新加坡过关，冇乜嘢。佢就话喂，佢同你讲你个名，你又打招呼啊，曾志豪啊，哈咁打招呼。去到马来西亚的时候咧，咁佢过完关咧，佢就话：嗱，我哋唔好走住，我哋一阵间检查下咧，佢有冇真系吸引俾我哋先。哇、哦，点解嘅？佢话唔同啊，新加坡咧好透明嘅，佢话个海关个窗口好矮，你睇到佢做乜？ 系 马来西亚咧，佢话冇咁透明， 好好高啊！个海关个关口你睇唔到佢， 恶高头望佢嘅。 系啦，然后佢就话，而且咧，佢哋啲关员咧系真系会试过特登唔抌嗰个出境印，到你翻嚟嘅时候咧。我哋出入境先，先入境先，到你入完境想出境咧，佢话你冇入境印，跟住问你攞钱。 哦，即系马来西亚都仲有咁， 仲系咁样，佢自己承认过，我哋马来西亚呢方面都仲系落后啲，个新加坡就唔同。哇，我觉得真系好大分别。因为咧，即系你话你要居住去好耐，你先知里边啲生活细节，但系。一个关口其实就是你迎接嗰个国家最大的一个即系观察点嚟噶嘛，系啦，观察点最强噶嘛，佢自己当地嘅居民都同你讲唔好信嗰度啲海关，系啊，你就谂下见微知著，佢究竟里面嗰个情况咧，唔系话里面好腐朽，但起码真系 第一 就安全。 我都有少少顾虑， 啊、 因为如果你咁样讲翻咧，十年之前咧，我第一次去巴黎嗰阵时咧，系有发生过类似嘅情况噶，即系当我过关，我节目度讲过，但系我衰嘅，我嗰本护照咧唔够半年，但系香港嘅航空公司话你照样可以上机啦，过到去会有人帮你处理，航空公司帮你处理，如果唔系我哋都唔俾你上机啦咁样。但系到我去到海关嗰度咧，咁首先我落机冇人嚟。照顧我啦，到我落海關嗰陣時候就係要俾錢咯，講到明俾錢。我話咁你俾翻張 receipt 我，因為我都要知道我走嗰陣時候，我出境嗰陣時候會唔會再遇到一樣嘅問題？ 俾多錢， 佢講到明就係啲錢係俾我噶。咁所以咧，我幫你處理咗啊嘛，跟住咧就嗰、那個數我係可以同佢傾嘅咯，但最終個數都唔細噶，但變咗我真係有拗頭喎，我以為都是一個咁出名嘅旅遊點啦，理應可以即係唔係仲係喺呢一個階段啩，即係而家都仲有 少少咁樣 啦。航空公司。咁會唔會係已經知道？喂，咁依下嗰邊啲人啦，因為其實真係未夠半年，佢真係唔應該俾你噶嘛。 但係嗰陣時，我又幫翻我嗰間航空公司講翻兩句説話嘅，就係咧，我有問清楚到嘅。佢話我哋已經將你個 record 擺咗去嗰邊嘅航空公司， 佢可能 係 接受。 係啦，佢哋話 OK 嘅，即係佢哋喺航空公司嗰方面幫我處理咗，唔係直接同海關啊嗰啲嘢入境處啊嗰啲去處理嘅。即係就咁聽咧，即係我所以我先至會上機，我都唔想原機遣返㗎。係 啊。 同航空公司处理点对点，但系你要接触呢个 passport 就系个海关啊嘛，所以咪出现呢个情况咯。 但系嗰阵时就 系 十年之前 系会系咯，你会 feel 到咧，就系一个国家佢嗰个即系稳唔稳阵咧。 你其 实少少你都会感觉到嘅。 去泰国入境都系叫做话唔使俾钱，唔使俾钱咁样，即系话俾你提你啲游客咧，话俾你听，我哋唔使收钱噶啦，唔 loan money 噶嘛。 系啊，所以好得意嘅。咁同埋佢都 其实都系听你去泰国边一度 嘅 啫，讲真 系啊。最后 有啲嘅地方都。同你去 Bangkok 可能會有少少分別嘅， 可能係嘅，即係所以嗱，我覺得呢個咧，你如果調翻轉去諗咧，其實香港咧，點解你會覺得係好好咧？你唔會擔心。个海关话佢有冇抌内印嘅，即系你唔会谂呢啲嘢噶嘛？即系我哋脱离咗呢个年代，好似上个世纪咁，就系你唔会再担心呢啲嘢。 同埋你会见到咧，譬如喺机场度入境啦，相对嚟讲喺香港啊，就算你系外国揸住护照嚟香港嘅朋友，我哋首先有张身份证，真系好快，系咪先？但系其他嘅朋友咧，佢哋要排嗰条护照嗰条队咧，同好多就算欧美国家都好啦，香港条队咧真系排得最快噶。 系 处理得好快咯， 呢个系赞嘅真系。 同埋咧，虽然新加坡嘅机场咧系好靓，我今次都见到佢嗰、那个 又有喷， 又有个瀑布， 瀑布啊， 系 啦， 好靓， 流水池 啊， 同埋又有好多 攞奖嘅， 真系攞奖啊！同埋佢有好多靓仔设施，真系几好嘅。但系咧，去到临尾咧，我都发觉，咦，佢都忙中有错喎、 啊。 喺佢最后检查完我哋层层关卡之后咧，我老婆咧喺我哋嗰啲 hand carry 嘅行李袋度咧，佢话啊，佢检查得咁严格。但点解可以喺里面有樽水，而佢系睇唔到嘅咧？ 即系真系估唔到， 真系忙中有错，好大樽水喺里面都睇唔到，真系。 会唔会系嗰啲？ 下次自己小心啲。 系啊，我都惊啊， 会忙中有错咯， 我都惊啊，真系。咁所以呢个星马之旅都几好啊，斋玩乐园。劲歌金曲入边嘅人讲嘅语言听讲就叫做广东，录影底犹如歪咗，对睇过，从唔识听唔识讲，不知不觉嘴巴就跟住蠢蠢欲动。当时香港仲系娱乐圈嘅大佬，当时功能咁不炮脆，老合能都仲未红。郭富城陪我跳舞，张学友陪我失落，华仔救我揸我多，醉女揾黎明平下 disco。班上最挫嗰四个就四大天王，头发就整到好林则徐咁先够威风。成日学白虎暗歌，但未见梦中秋香。家佢不羁风中陪我冲动，首首识唱，但为何成绩不能开阔天空？ 一首，拣一首经典怀念嘅广东歌，就算忧郁心难过，唱出一首代表我，唱一首再一首不朽最爱的广东歌，回首青春的情歌，甜蜜苦楚心迷惘，有你共我。 一人有一个梦想，但未必人人攞奖，赢咗就独家市场，输咗就自己林儿当自强，命运颠沛流离，浓似的心声暗扬，选择咗最见理想，就一世活到半斤八两，共继续吹，想拥抱回忆，但情已逝，这个世界有钱搵世，冇钱买行唔到起贴街，欢乐今宵一齐杀波到听朝，拢分拢留一生何求，不如冲许一声笑，大个眼睛想旅行，嚟到花花宇宙，女仔我一追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李俊杰报道新闻。昨晚至到今日凌晨，多区先后发生冲突。医管局表示，截至早上七点，有41人受伤求医，其中两名男子情况严重，14人情况稳定，其余大部分已经出院。全港七个地区寻日举行罢工集会，职工盟主席吴敏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推算全港的罢工人数一共大约35万人，而参与集会的人数大约29万，认为有关数字值得留意和带有鼓励作用。他表示很难预测未来会否再有相关的行动，说罢工行动都需要学习和实习。吴敏仪形容航空业的罢工情况较突出，以他所知，国泰航空一日需要大约3000人翻工，但昨日已经有大约1500人参与罢工，而国泰港龙航空一日需要大约900人翻工，昨日有大约500人参与罢工。至于控制塔亦都有部分嘅员工罢工，导致多班嘅航班需要取消，对于整个嘅罢工行动有指标工作。美国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系1994年之后首次。美国财长发表声明，话美国政府确认中国正在操纵人民币汇率，将会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消除来自中国嘅不公平竞争。人民币汇价周一跌穿七算，人民银行发表声明，表示针对市场可能出现的正反馈行为，将继续采取必要和有针对性的措施。美国财政部认为声明等于公开承认具有操纵汇率的丰富经验，并且准备继续采取这种操作。根据美国法律，要判定主要贸易伙伴是否操纵汇率有3个标准，包括有关的经济体的全球经常账顺差、对于美国巨额贸易顺差，以及持续单向干预汇市。而对于被列为汇率操纵国的经济体，美国财政部会要求专门的谈判，目的是要矫正被低估的货币汇价，并且作出惩处，例如禁止参与美国政府的采购合约。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由于美方宣称计划对于3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10%的关税，严重违背两国元首大阪会晤的共识。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对于8月3日之后新成交的美国农产品采购暂不排除进口加征关税，中国相关的企业已经暂停采购美国农产品。华春莹说，中方有关的部门表示，中国市场容量大，进口美国优质农产品的前景光明，但希望美国认真落实中美两国元首大阪会晤达成的共识，言而有信落实承诺，为两国的农业领域合作创造必要的条件。韩联社报道，北韩由西部地区向东部海域发射不明飞行器，是13日内北韩第4次发射飞行器。南韩表明正在密切关注相关的动向，并且保持高度戒备。报道有引述北韩官方传媒报道，北韩发表谈话抗议韩美联合军演，指责南韩和美国并没有政治意愿，表明平壤或者会另寻新路。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亦都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酷热同埋有烟霞。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414点，跌700，啱转咗。系恒生指数系报25,410点，跌740点，总成交436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37点，跌8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681点，系啱转咗。深证成分指数报8,681点，跌303点。部分港股造价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是328.8，是跌11.8；盈富基金26.15跌7毫；中国平安86.3跌2.7；汇丰控股59.15跌1.85；友邦保险72.7跌2.9；建设银行5.64跌1.4；港交所239.2跌8毫。港交所系报239.4，跌8.4。融创中国系30.5，跌2.5。工商银行4.95跌1.1。美团点评59.75，跌2.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06.1，瑞士法郎0.973，澳元0.678，加元1.32，新西兰元0.655。人民币7.059，英镑对美元1.215，欧元对美元1.123。日经平均指数报20,299点，跌420点。港金现价报13,760元，升142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6.37美元，卖出1,466.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科学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吐露港公路啊，出九龙方向近住科学园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噶。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比较车多，龙尾就在山道。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繁忙，龙尾虎山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沙田岭隧道大围出口。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Kitty 莫莉啊，不嬲当你两个女一样啦，而家妈咪咧要出去做啲紧要嘢，完成理想啦，嗱，你哋两个喺屋企乖乖地啊。 冇问题，敏大人，你去啦， 拜拜， 拜拜，耶，冇网管啊， 咪住，我请咗个 babysitter 嚟管住你哋啊， 我系 Nana 张学润，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敏感时刻， 哇，呢个好似再大件事啲， 好似唔可以乱着衫噶，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喂 ，Party！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头火势啊！我见到呢个拍档，好少见到佢，真系面红红，好似晒黑咗少少咁。唔知佢啊喺嗰几日嘅星马游咧，究竟啊系游咗几多次水啦？用出咗几多个出咗几多汗啦？身体有冇强壮咗？定系话哎呀，原来都系入到个冷气嘅地方，我都依然系觉得冻啊！系因为今日佢喺呢个直播室里面，佢依然都有件外套嘅，相信佢喺新加坡或者马来西亚嘅时候，应该冇着过嗰件长褛仔个壳。我哋有请长期佢都怕冻嘅曾志豪。 我系一个好坚持嘅人嚟嘅，嗰件长褛我一样有更新，仲有着到添啊！因为佢哋里面个冷气真係好冻㗎，我都唔明点解要咁样做㗎，真係呢一出一入呢冷气同埋呢一个炎热嘅夏天呢，简直係天堂同埋冰火嘅嗰种四重奏享受㗎。所以坚持的我，冷气外套不可少。不过我真係睇少咗炎炎夏日嘅威力，我係去到第二日先至记得搽太阳油。而所谓去到第二日嘅意思，就即系话，当我喺前一日去完阳光与海滩，翻到嚟酒店，发觉哇，做咩咩背囊个背脊痛到咧，好似有咩水母啊、白炸啊、炸嗰一样，我就知道原来我晒伤了。所以有关晒伤嘅常识咧，应该喺大家呢一个炎炎夏日里边咧系必不可少噶啦。究竟有啲咩方法可以避开呢一个嘅晒伤咧？咁首先我哋不得不一提咧，就系我哋祖国嘅特产啦，就系噔噔面坚尼啦，系呢一个咧由青岛大妈所发明嘅面坚尼咧，唔经唔觉同大家普及下咧，已经去到第七代啦。之前我哋都有介绍过啦，佢有夏天版同埋冬天版，甚至乎有行山版添。咁而家想话俾你听嘅就系、是，究竟用呢个面坚尼会有啲乜嘢嘅后遗症咧？嗱，你想象到嗰个面坚尼最巴闭嘅地方咧，就系、是、帮你全面去覆盖你嘅面口、眼、耳、口、鼻遮晒。我呢个讲法啱唔啱咧？系咪真系眼、耳、口、鼻遮晒咧？嗱，我俾多五秒你谂一谂，系咪面坚尼会遮晒你眼、耳、口、鼻咧？五、四、三、二、一，噔噔。个答案系否定嘅，因为佢有啲地方系冇遮到嘅，冇错，面坚尼都要透气噶，所以你嘅鼻同埋口咧系不被保护嘅，只眼都系，眼你仲可以戴太阳眼镜，但系当你个鼻同埋你个嘴系冇被保护嘅时候，会有啲咩后果呢？咁啊，内地有一个少女咧，最近就俾佢哋嘅一个医生咧就公布咗佢嘅病历啊，那个病历咧就系话，嗱用面坚尼要小心啦，因为你会局部晒伤嘅。嗰、那个局部嘅地方，咪就系头先讲冇遮到嘅咯，个鼻同埋个嘴，佢全身都包到含晒，仲攞埋一副大乌蝇眼镜遮住，结果一除落嚟之后，就发现鼻哥前面嗰个鼻头位咧红咗，而佢个嘴唇亦都变咗东成西就嗰孖润肠，严格嚟讲就真系好似嗰啲咩酒糟鼻啊，再加埋咧烧红咗嘅一孖肠咁样咯。呢、這个局部晒伤咧，被誉为系可爱嘅妆容，咁啊，梗系唔可爱啦！你明白点解噶？因为咧就系你其他地方咧就遮咗嘛，嗰度就冇啊嘛。而亦都由于你有面坚尼嘅话咧，就冇人谂住喺块面度搽防晒啊嗰啲咁样嘅即系太阳油啦。所以咧去到最后佢话俾你听咧，原来都系搽太阳油可能系最稳阵嘅。你要遮咧，一系就全部遮晒；如果唔系嘅话咧，就会有呢啲唔平均嘅现象出现啦。又引证咗我哋中国人嗰句说话：不患寡，患不均啊！有啲嘢一唔平均嘅话咧，就会出现呢一种局部晒伤噶啦。而我亦都终于明白点解咁多女士咧，即系譬如我去新加坡玩水嘅时候咧，我真系见到有好多咧嗰啲妈妈咧，佢将自己包到咧全身上下可以唔露到出嚟嘅都全部不露，佢真系争我鼻哥窿冇遮住嘅啫。我开头我都觉得有啲诧异，你都嚟到玩水啦，你都嚟到阳光与海滩嘅地方咧，点解你要咁做呢？可能你与其不停去遮挡阳光，你不如试下改变你嘅心情啊！你真系好似用翻十年前嗰个广告咁样，系同阳光玩游戏。我哋系要拥抱佢，而唔系去回避佢。回避去到最后，咪晒伤咗咯。面坚尼似乎唔够坚啊！风头火势。佢肯定冇用个面坚尼啦，我怀疑佢全身上下 唔知系咪攞晒嘅咧？因为你知啦，佢好似有攞税嘅习惯噶嘛。咁如果佢又系一个追求完美主义者嘅时候，冇理由全身上下都黑，就系咯，即系白板咁样，即系突然间，哇！咁点算咧？一件白板，所以横定黄耀祖系有攞晒嘅。我哋不如请佢出嚟讲下啦，黄耀祖。 你做咩对我咁有兴趣啊？突然之间，你问我有冇着衫去晒太阳？吓、啊，唔关你事噶喎呢一样嘢。 唔系，我系为咗你身边嘅人咧而感到担心。我唔知你有冇做咗啲伤害其他人视觉嘅一种，系咯，舞台效果就话啫。 我会话我只会喺适当嘅地方做适当嘅嘢。 系啦，你而家嗰个唔系舞台效果，你系冇嘢效果啊嘛。 突然之间个 pat pat 变咗反光板咁啊！香港人咧，真系好注重啊，就系有冇屋住啊嘛，系咪？嗱，如果我话俾你知，嗱喺香港，你可以你嗰、那个呢、這个地方咧，可以面对住见到有沙滩啊，有海滩啊，吓，喺石澳嘅大浪湾20,000尺嘅地方，只需要293万啊！你睇住个尺价吓，系153蚊咧就有一尺噶啦。不过你唔可以攞嚟起楼嘅，呢、這个咧系一个花园嘅用地嚟嘅。如果手头上面有少少钱可以想投资嘅话，会唔会都有啲心动呢？嗱，20,000尺嘅地方。293万卖咗咯，尺嘅只系153蚊，就系、是、呢个石澳嘅大浪湾。可能你会话：，哇，呢、這、一个价钱，而家真系买个车位都唔掂。你有20,000尺嘅话，如果我有好多车嘅话，起码可以有得拍下。你话花园用地啫，系咪？不过呢一啲嘅好运咧，就未必会降临喺我哋身上。而呢一件事咧系真噶。点解咁样讲呢？就系啱啱咧喺今年嘅5月啊，就啱5月就发生咗呢件事啦。琴日咧就有一个新闻嘅报道啊，就讲到啦，香港嘅政商界嘅名人啊，吴光正先生咧就得到一块咁样嘅地，地点咧就系呢个石澳嘅大浪湾，仲话咧其实咧本身呢一笪地咧就喺佢自己啊石澳嘅大宅嘅旁边，本身就系政府土地嚟嘅，佢咧就成功申请成为佢嘅私家花园。报道仲有咁样讲到嘅，如果睇翻咧喺1987年嘅时候，即系30几年之前啦，一啲航空拍摄嘅照片咧，话呢一个花园其实已经存在咗噶啦，而去到2012年咧，地政总署咧就尝试去执法，就话：咦，你未申请用呢块地嘅，点解会变咗你嘅私家花园嘅咧？所以咧就会有先霸地后买地咧嘅批评嚟噶啦。不过咧，啱啱就去到今年5月嘅时候啦，就以一个私人协约嘅方式，就用阿祖咧头先同大家分享嘅呢一个都真系好平嘅价钱咧，佢就得到呢一块土地成为合法地，成为佢嘅私家花园啦。其实讲到呢一度嘅时候咧，已经有唔同嘅立法会议员咧走咗出嚟讲噶啦，即系会话啊，成日都会话啦，啊，我哋嘅地政总署啊，话我哋要每一块唔同嘅土地咧都有佢特别嘅用途嘅，要改变一啲土地用途系唔容易嘅，就算改变到啊，今次卖嘅价钱咁平啊，153蚊一尺，即系呢一样嘢对于我哋成日话土地不足啊，又或者又会讲到啊，土地点样去分配资源上面唔公平咧，好似又有一个少少嘅例子俾人哋捉住咗嚟讲，会唔会系真系政商界嘅名人咧就会得到一啲特别嘅对待咧？咁啊，令到咧有唔同嘅立法会议员啦，又或者一啲嘅研究社嘅成员啊，都会讲啊，其实喺过去咁多年里面啦，几十年啦，霸占住政府土地嘅情况咧，真系有出现嘅，唔系净系话喺香港岛啊，即系石澳嘅呢一边，甚至可能会话喺新界唔同嘅地方，可能都会有类似嘅情况出现。而如果地政总署咧用一个咁样嘅私人协约嘅方式咧，就尝试去解决呢一啲嘅问题嘅话咧，某层面上有人就会觉得可能系变相鼓励咗啊，你都可以霸占官地噶，先霸咗先啦，后尾咧就可以揾一啲私人协约嘅方式咧，就成功啊购买到嗰块嘅地嘅。讲到呢一度嘅时候咧，我谂大家都会明白噶啦。香港人成日都会话啦，有屋住系好紧要嘅，有好多唔同大家嘅诉求，可能都系嚟自于呢一点啊，就系我哋好努力工作，但系我哋好难有一块地，唔好话块地啦，有瓦遮头嘅地方都好难揾到啊。如果所有嘢咧，我哋根据翻法例啦，我哋公平啲去处理。嘅话咧，我谂每一位香港嘅朋友咧，都会觉得舒服啲，住都住得安心啲啦。风头火势系啊！我哋两个拍档咧，就是、我同埋阿曾志豪咧，真系唔系好乖仔啊！暑假嘅时候咧，要陪屋企人都放咗假。不过呢一位嘅拍档啊，由头到尾佢话 得啦，担喺我身上面，我帮你哋孭住佢啊。系啊，你哋要放假翻嚟咧，就一齐做个好嘅节目啦。有呢位拍档顶住我哋啊嘛，佢就系桂花田。 嘿，放假嘅嘢，你哋放咗之后，我咪跟住可以慢慢安排我自己嘅假期咯。因为每个人呢都真係需要休息嘅，休息之后返嚟再工作呢，咁就可以轻松松咁样面对你嘅工作啦。虽然天气酷热，现在都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但是家里都会有毛菌的。吓，怎会的？这么热，乜菌都没了呢？哎呀，是啊，热你会怎样？你会开冷气的嘛。有些家里还会开到冷气很贵大，很冻。但是你家里不会24小时开足的嘛，是不是？如果你说你开足的，那可以不用听这个 我分享的去毛的方法啦。但如果你唔系嘅，只系开一段时间嘅，所以咧你开完冷气之后咧，就会咧会热气咧就会入屋，一冷一热就会咧令到你屋企咧就嗰啲墙身啊，又或者屋企一啲物品嘅表面咧会造成一啲水气噶啦。咁尤其系你个衣柜啊，你个衣柜系咪摆咗好多好正好贵嘅衣服啊？系啦，系啊，呢啲仲有你哋鞋柜都系啊。咁样衣柜唔会成日打开噶嘛，你只系用啊先会打开，跟住闩翻埋。所以咧会因为温差咧空气唔流通啦，会令到衣柜咧里面湿度高。可以嘅话咧，定期咧将衣服啊，即系将你啲衫。拿去太阳那里晒啦，咁或者咧即系得闲打开道门咧吹下风咁样，再加啲防潮剂喺度咧就可以保住个衣柜咧冇咁容易发毛。咁另外咧坊间咧都有好多嘅防毛剂啊、防霉剂啦咁样，叫大家买翻屋企用啊，整下你嗰啲嘅毛菌噶嘛。啊，厕所啊、厨房啊、洗手盆咧、啊，侧边嗰啲胶边咧，其实最容易咧。就会令到大家即系嗰啲毛菌咧，系容易令到嗰啲胶边咧变黑嘅。咁啊，坊间其实真系好多呢啲去霉剂嘅。但系其实只要咧，你用啲棉花染少少呢个漂白水咧，喺佢嗰啲有点黑点点嘅位置咧，你将佢咧就摆喺度揞住佢两个钟。跟住咧，其實攞翻佢出嚟咧，可以變翻白噶啦。其實呢個好簡單。又或者咧，如果你真係話，哎呀，我唔想咁樣啊，我買啲防霉劑啊，咁點啊？咁專家就教啦，防霉劑咧，其實最好咧，唔好直接咧就噴喺你髮毛嗰個位置。咁唔噴喺嗰度，咁做咩啊？只是叫你不要直接噴在這裡，最好呢你就噴在你要抹那塊清潔布上面，之後呢再來掩住它抹它。因為呢如果你這麼直接，因為它噴射有力的嘛，那你就會將它那些原本那些發毛的菌呢就會又散了地道。是啊，你處理了 A 點，哦原來 B 點 C 點有，因為上次你將它散了去其他地方嘛，這樣咯。那另外呢還有就是說你的冷氣真的不要開得太過高，即是太凍啊。太冻咧，其实一来影响自己屋企之余咧，如果你长期个冷气风口向上嘅话咧，你有机会，你知香港嗰啲楼层嗰个层与层之间都唔系好厚啦，好容易影响到楼上啊，那个地板嘅，所以咧，大家如果唔想咁多毛菌，一来自己可以行出去街，唔好发毛喺屋企之外，都要可以保存屋企可以干干净净，唔好有黑点出现啦。 It's crazy hot today at 42 degrees. It's going to be one of the hottest days ever. To cool things down, here's the new track by 24 Hours, Hot in the 852. You're listening to Radio 24. It's hot in the 852. It's hot in the 852. I'll be happy when the skies are blue. I'll be chilling out with my crew. All the homies will be back in town. We'll be cruising to the sun. 进入我哋世界，跟住呢个 flow， 喺呢个城市，我哋点样 how we roll？ 要 keep 住个态度，无需带路，想卷窿卷罅要地道，等我带路。中意一齐 party， 中意一齐癫，趁今日好天，梗系要摊喺海边。比基尼有几坚，等我睇下先，我哋要玩到开航，反转呢个夏天。针系咁针，系咁针，对住靓到晕嘅黄昏，开翻支香槟，女仔中意氹，跟住音乐。 跳下舞，搵啲啤酒向对方块面喷下补，由中午玩到夜晚再吃到朝早，个个都有暑假放，你话几好？炎炎正好甜甜望你側面，瞓喺你側邊，抚摸你頸肩，静静欣赏你那迷人玲珑曲线。我怕阳光太刺眼，影响你瞓晏觉，我将双手放上你额头，当成人肉太阳伞。我習慣每日为你准备早午晚餐，我習慣爬晒你每晚食剩嘅饭。 傻瓜食到咁饱，好易有肚腩。 何敢我为你去健身，实行大只个护肝。 Baby WiFi 点解突然咁慢？ 我打去 check check， 将个 password reset 改成 bad， gonna love you like that。炎炎夏日最好每日同你甜甜蜜蜜，无你响身边系上天对我最大嘅惩罚。唔摆你面前核突，我份人系咁老实。我中意剥晒你啲衫裤，但系随情对骂。 North to South 24 crew, we do it for the city. Summertime, easy living, oh so sunny. I'm in love with everything, life's a hobby. I love them girls, yo, who rock their bodies. Embrace the moment as we cruise along the city line. Everybody rushing the pace, we taking our time. Stay nice like a summer breeze, cool like the AC on, while we party to our favorite song at the club. Bottles put them up, good vibes being together, it's all love. Drinking and dancing, midnight romancing, hot in the 852. This is what we do. It's hot in the 852. It's hot in the 852. I'll be happy when the skies are blue. I'll be chilling out with my crew. All the homies will be back in town. We'll be cruising till the sun goes down. 哎呀，你听紧嘅唔系 Radio 24啊，你听紧 Radio 2啊，呢一个 Hot in the 852啊，廿四尾啊，因为真系好鬼热啊！而家好似天气预继续生效嘅气温去到31度，可能咧近排咧，大家会成日咧都会对一啲话事人咧，你会觉得佢喂，究竟佢处事好唔好噶咁样嗱、啊？究竟点样判断一个话事人佢处事好唔好咧、啊？最紧要就系睇下其他话事人系点样处事嘅 啊！咁即系有个比较 系啦，有个比较嘅。而家咧有一间铺头咧就专门卖饭团嘅咧，即系唔知道大家有冇帮衬过咧？咁就 系、是、咪有一啲嘅有啲售卖机，即系都有嗰间啊？ 系咪嗰个牌子咯？唔知喎，真系 售卖机。 因为有一啲咧，譬如喺港铁站都会有售卖机， 好似唔系嗰个牌子， 唔系嗰个牌子。 系啦，另外通常喺嗰啲地下啊地铁嗰度有嗰啲铺头咧，即系咩情义结啊嗰间。 我唔知道啊，系 唔紧要啦， 总之卖饭团， 卖饭团嘅系啦，嗰间叫情义结铺头啦吓。咁咧佢就话咧，有个网民咧近日咧就帮衬呢间嘅时候咧，一咬 plus 咁样咧，就咬到有硬物， 哦、 即系饭团里边有硬物， 饭团就唔应该有嘅。 饭团本身系比较硬嘅，咁又 系啦，可能系 硬物同埋硬嗰啲饭比较硬系两样嘢。 但可能我本来 order 系想食软饭噶嘛， 咁你咧生出嚟个样就 系 食软饭， 系啦， 佢生出嚟真系可以食软饭，我觉得唔系、啊， 唔系想啫，想啫， 我自己都系咁样， 系啦，咁咧佢就话咁喂搞错个软饭变咗硬饭啫嘛，有硬物，咁、啊、真系咧攞到有粒嘢出嚟，有粒透明猪仔。系啦，咁话你都吞到佢大件事喎，系咯，变大猪咁点算咧？ 透明胶猪啊， 系啊，透明胶猪 边度嚟？ 咁咧佢就话啦， 食物入边， 佢就本来食紧一个叫做广岛菜拌小鱼干饭团，点知咧条小鱼唔知系咪吞咗粒干猪就入咗去啦？咁佢首先系即刻投诉， 真系唔出奇嘅，系啦，真系条小鱼佢都会食嘅。你知噶啦，而家嗰个叫做海洋里面咁多啲胶粒咧， 系 俾啲鱼食， 但系佢唔系一条完整嘅圆条鱼，大佬喺个饭团入边佢都系鱼肉嘅啫，最多系嘛，有惊噶咁样。 佢嗰个处理方法咧，真系听到你都吓一跳。 第一即时退款就基本消费啦， 啱啊， 即时退款。第二就展开咗咧，呢一个跨国调查日本生产线嘅一个行动，因为佢呢间嘢原来日本有种公司嘅，佢竟然唔单止系话呢个门市话所谓彻查咁简单，佢直情话我会翻去日本个总公司展开一个完整嘅调查，究竟系咪佢哋嗰度出咗事运到嚟香港所以出事？ 哇，真系严肃认真， 好严肃认真。第三，一个饭团。一个唔知几多钱嘅港岛饭团，竟然惊动到呢一间集团安排董事长嘅老细亲自同个事主见面啊！ 哇，嚟到香港见面啊！ 佢唔知嗰个系咪香港嘅公司定咩咧？总之就同佢讲话，我哋承诺一定会帮你好好跟进嘅，一粒珠惊动到咁多人，呢啲咪负责咯？ 美国农产品。华春莹话：中方有关嘅部门表示，中国市场容量大，进口美国优质农产品嘅前景光明，但希望美方认真落实中美两国元首大阪会晤达成嘅共识，言而有信，落实承诺，为两国嘅农业领域合作创造必要条件。北韩清晨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两次发射不明飞行物，系13日来第四次。朝中社引述北韩外务省发言人的谈话，谴责昨日开始的美韩联合军演，表示可能不得不探索新的道路。分析认为平壤是暗示调整对话路线以牵制美韩。南韩军方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北韩在当日清晨5点24分和36分左右发射两枚飞行物，估计是短程弹道导弹，高度大约37公里，飞行距离大约450公里。韩方正密切监控朝方的相关动向，并且保持高度戒备。南韩和美国情报部门正分析相关的资料。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热带风暴利奇马已经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在上午10点，利奇马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86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横过西北太平洋，并且逐渐增强。此外，台风范斯高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在上午10点，范斯高集结在鹿儿岛以北大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九州。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到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亦都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酷热和有烟霞。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延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514点，跌637点，总成交55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46点，跌7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119点，跌265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30.4跌10.2，恒盈富基金系报26.3跌5.5，中国平安86.6跌2.4。汇丰控股59.35跌1.65，友邦保险73.6跌2元，建设银行5.66跌1.2，港交所239.8跌8元，融创中国31.2跌8，工商银行4.96跌1，美团点评59.95跌2.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9，英镑9.535。瑞士法郎8.06，澳元5.317，加元5.942，新西兰元5.134，欧元8.8019，每百日元兑港元7.30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9.992。日经平均指数报20,299点，跌420点。港金现价报13,760元，升142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6.28美元，卖出1,466.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嘉慧首先同你讲，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翻九龙啦，近住科学园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车龙有待消散，后尾就去到大埔滘。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西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都是车多，龙尾就去到芜湖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回坚尼地城方向，跟着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都是慢车，龙尾就去到山道。在九龙方面，窝打路道来回方向跟着弥敦道一段都是挤塞，去回大角咀的龙尾就去到何文田街，去九龙塘的龙尾就去到渡船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沙田岭隧道大围出口。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卫生署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健康香港二零二五。 喂 ，Orton， 今日阿边个边个生日喎，去饮嘢咯？ 唔去啦，我都唔识饮。 唔识饮咪啱咯，嗱，学下饮少少，如果唔系啊，好容易醉嘅。 唔好啦，我之前做个 project 啊，话酒精会引致女性乳癌同埋其他疾病。如果系怀孕期间饮酒咧，可以导致胎儿酒精中毒综合症噶。你咪话想生嘅，你都唔好饮啦。 咁、啊、你都知嘅，好啦，我睇下佢哋会唔会去第二度啦。 明明冇病，但成日打乞嗤、眼瞓兼周身痕，可能系 IAQ 即室内空气质素未够好。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喺2019年7月更新咗啦。之前参加咗计划嘅场所，要喺5年内转用新嘅检定指标。我哋好多时间喺室内 ，IAQ 好咗，工作效率高啲，通风好咗，做运动更有力，人都精神啲。IAQ 好啲，健康好啲。 桂花田校长早晨， 呢位同学自我介绍啊， 佢系我仔叫黄耀祖，我个爸爸叫曾志豪啊。 我想问你咧，世界上有边条河流咧可以攞到法人资格？ 法人资格，你问法国人都唔识啦。 爸爸，我知啊，就系新西兰嘅旺亚努尔河添。 你点知噶？ 因为我有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一个连条河都会关心嘅节目。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都要再提你啦，因为真係好熱㗎吓。 31度气温，相对湿度75%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咁所以呢，即係熱嘅时候呢，真係要出去唞一唞气，打开窗最紧要。公公婆婆喂，记住啊，屋企里面呢可能都会中暑㗎，要 记 得就係係啦。 搽太阳油啊。 开下风扇，太阳油就唔使啦。 面坚尼冇用㗎。 我唔觉得你块面係红咗，我觉得你直情係黑咗 啊。 系啊，咪黑咗咯。 咪好咯。 好 啊。对于我嚟讲，永远黑咗都系好嘅啲肤色。 我都觉得好似健康啲。 但你翻咗嚟一个礼拜咧，你 甩紧色 啊！甩紧色喎，你呢 个人系啊！我真系好想知点解，我直情发觉咧，即系我冲完凉抹身嗰块布系白色嘅，咁跟住咧， 你抹甩咗啲色出嚟。 有啊，有抹甩啲色，我讲真噶。 太阳油咋嘛？ 咪咯， 隔咗一个礼拜个身都仲有太阳油，咁我冲凉都好干净， 皮肤颜色会出得甩嘅咩？你变色龙嚟嘅咩？ 我唔知点解。 你啲油人嘛，你好多油啊，啲油。油咪就系咁样咯， 油人原来有一个咁样嘅， 即系佢系污糟得咁紧要嘅， 污垢嗰啲油啊。 哦，其实你系嗰啲鸡油嚟嘅， 即系咩啊？ 系啦，唔系啊，汽车嗰啲鸡油咯， 抹咗佢就会点啊？甩色跟住 咪甩咯，污糟咯，真系。OK， 等于大家小心啲，小心啲。 系啊系啊，饮多啲水啊吓。嗱呢一个题咧，我会话耐唔使，我哋都会话有一啲地方咧，我哋好想去，但我哋有啲就唔够胆去，有啲就冇机会去。啊，我同阿田成日都话咧，都好想 啊嘛， 系啦， 間麻雀館，好想體驗下噶啦，係咪？ 嗱， 另外一個咧， 我 估計 講係夜總會啦， 夜總會都係唔夠膽去咁樣嘅。但呢一個咧，就真係大家應該未必咁容易有機會去，就係探監。 探監哦， 嗱，真係冇。但如果你話咧，我哋平時睇到類似嘅新聞嘅話咧，可能都係唔同嘅電視劇入邊啦。咁啊，裡面嗰個情節啊、手續是如何啊，又唔知即係嗱，理應佢哋要根據翻個事實去拍攝嘅。但始終對於監獄入邊嘅情況是如何，我哋都真係有幾大個好奇 嘅， 係咪？ 我哋唔知嘅。咁總之每次都係睇到你話個手續個程序係點，唔知啊。總之去到最尾咧，都係咧入咗去裡面就係見到一個玻璃，跟住即係。一玻璃之隔就是一个犯人啦，同埋一个叫做屋企人啦，或者朋友啦，就是隔住个玻璃倾偈咯。 但有阵时又会见到佢哋咧，系可以喺一间房入边度冇隔住块玻璃，唔需要攞住个电话噶嘛。 系， 即可能咧唔同嘅地方又会有，譬如我见到一啲美国嘅电视剧，佢哋有啲系咁样嘅咯。 系， 系啦，即系咁样嘅。 律师就话 唔系嘅，你围住一张圆台咁样咧，好似 有噶有噶。譬如我最近睇嗰个台湾嗰套剧嘅叫做咩话？我们与恶的距离咧。佢就系真系会直情喺一张台度，就冇头先嗰啲玻璃房咯，就真系面对面噶，好似一张台咁样，你唔知道中间以为大家搭台食饭 嘅 啫。 哦，系啊，可以咁样，可能唔同嘅 即系就可能佢个犯嘅罪又唔同啩。 可能系啦，有啲见到佢哋可以有身体接触嘅，即系握下手啊，有个拥抱。 唔得噶，睇真啲电视剧全部都系。 喂， 分开分开，唔好掂，因为惊你唔知道会传啲咩俾佢噶嘛，应该唔准噶啦。 所以咪话我哋有好多嘅好奇， 冇错冇错。 所以好多时都喺电影或者喺电视剧度睇到啦。 而呢一单嘅新闻，我个问号更加大， 更加厉害。 点解咁样讲咧？因为啊嗱，唔知道巴西嗰方面啊，即系佢哋究竟咧，如果要去探监嗰阵时，嗰个手续是如何啊？仲要今次咧讲紧系一个高度设防嘅监狱，即系你 重犯啦， 重犯啦，呢个犯人咧系一个毒枭。嚟嘅 毒枭 就系你，因为贩毒啊，而所以入狱嘅。但系因为一次嘅探监，令到佢差啲啊吓，最终系唔成功嘅，差啲成功逃狱就同探监有关噶啦， 走得甩嘅咁样 系啦，系啊，走甩咗一半噶啦，本身都已经，因为的而且确令到呢一个嘅犯人咧系离开咗佢本身系即系同人哋探监时候见面嗰个地方啦吓。点解可以做到咧？ 哦，孖生兄弟 唔系 易容咯。 同易容呢方面系 谂 有关系嘅 人咯。 咁哦， 因为我哋以前睇嗰啲古装剧都系 系 啦，嗰啲一个换一个咧，狸猫换太子嗰啲 friend 啦，应该 系。咁但系另外一个喺留守喺度嘅， 系咯，留低一个咯。 只不过换走咗一个，喂， 系啦， 系啦，睇下咩人愿意咁同佢代罪咁样走入去啦。 最终呢一个嘅毒枭咧，系未离开到呢一个监狱，佢系做咗一啲嘢嘅，但系未离开到咧就俾人发现咗。但系呢一个咧都真系 好 估唔到， 系啊。 但系问题系咁。冇玉卒，即系冇警方，或者系 你试下讲牙差啊！我 feel 到你嗰个百无禁忌出咗嚟噶啦，真系系咯，有玉卒牙差，系啦， 啲咩啊？威乌嗰啲要走出嚟， 系咯，张龙赵虎有冇出嚟啊？ 系啊， 而家做紧包青天啊！ 系啊， 睇得多电视嘅 真系，即系 现代版嚟嘅，唔系古装版。 狱警得唔得？ 人员喺度望住嘅咩？ 嗱，我哋都以为有啊，系咪？但系今次咧，佢仲用一个咧。都真系你听到你都系 好似拍戏咁样 嘅， 真系。 巴西系咪收晒钱咁，跟住就啊得啦，你入去唔好倾咁耐嗰啲啊。 又首先真系要知案情补充，巴西咧呢个国家咧喺我哋以前嘅国际趣闻版里边咧已经出现过好多次咧，就系发现里边咧虽然系一个即系重犯啦，无论杀人放火定毒枭都好咧，佢可以不停有人探监嘅时候咧安排咩嘢入去咧？佳肴美酒啦，连建会都试过安排入去寻欢作乐啦，但全部都系以声称探监嘅身份。我哋咁多家姐嚟探你嘅，你理得我啊？我有八个家姐， 系啊，我阿爸。多情啊，唔得啊，咁样。 但你八个家姐都着到咁嘅，做咩？屋企穷冇钱着衫得唔得？系啦，嗰阵时已经好惊，好震惊嘅啦。啲人话：，哇，佢哋嗰啲监狱咧咁 free 嘅，点解真系？ 所以你头先话巴西，所以都应该 可能咪佢哋奔放啲咯，热情啲咯， 系 咯。 系啊，但系今次佢用嘅呢一个方法咧，一个换一个咧，系同佢个女女有关系嘅，所以有啲嘢咧已经可以抹走咗噶啦。件事系点样发生咧？话说就系呢一个咧，42岁嘅毒枭，咁啊就已经系一个高度设防嘅监狱里面度坐紧监噶啦，咁喺上个星期周末嘅时候咧，佢个女女咧就去探监，跟住咧其实只系做咗啲，即系我头先讲到好似好高科技啦，本身嘅 你个女女 真系 嘅 亲生女，亲生女，你当系 年 轻嘅女仔啦。 即係你諗下，就算佢幾多歲都好，同一個42歲嘅男人，你應都唔會容易撞樣啊，定係點樣㗎？係咪？ 咁佢人真係生得好似佢阿爸， 即係有㗎嘛？ 真 係 有 㗎 嘛？ 佢哋首先做咗啲乜嘢咧？佢哋就係交，即係喺探監嘅時候啦，就同個女咧就互換衣服，跟住咧個女咧就匿埋咗喺個監獄裡面度，而個爸爸就做咗一樣嘢咧，同吳宇森啊。佢勇闯荷里活其中一套电影好有关 ，Face Off， 大家都记得啦，系咪 ？Face Off， 佢真系 Face Off 喎。但系嗱，嗰套电影嘅 Face Off 就 系 咩？用高科技啊，但其实 系 几高科技啊？你得咁样抹走块面嗰啲咁样咧？ 咪通常一电影效果咧就完全唔同样噶嘛。 系啦， 真系一搣开林志玲就见到陈宝玲咁样噶， 好 劲 噶，真系。 同而家嗰啲抖音一样啦。 系一模一样咁样啊！ 大妈变美女， 佢系加咗一样嘢咧，就叫做一个叫做。膠嘅面具， 即係嗰啲人皮面具咯， 係啦，人皮面具，嗱，咁樣講即刻覺得，我覺得直膠面具好似高級啲啊嘛，人皮面具， 即係好似楊過咁樣戴人皮面具，古裝嗰啲咁， 係啦，即係本身就遮住塊面， 原來你嚟嘅雕兄，係啦， 佢個人皮面，人皮面具，佢個直膠面具咧，就做到咧落到去膊頭嗰個位置度嘅，所以你諗下咧，真係好似凹咗個膠粒， 喂，佢似好仔細，因為咧。即係成日都話嗰條頸咧係出埋你嗰個年紀嘅嗰樣嘢嚟㗎嘛，嗰啲頸紋咧， 膚色都唔一樣啊嘛，你諗下男士同埋女士可能男士嘅膚色都會黑啲啦，咁樣係咪？ 真係諗得好， 佢諗到呢度，佢笠住成個，其實你就咁講，即係好似一個笠住咗個膠嘅嘢喺塊面度。 其實咪即係頭先我講嗰個面堅尼咯。 所以我觉得是有关系的。 佢巴西点解唔索性就问青岛大妈订个面巾嚟咪算咯？ 但佢今次系高级啲嘅，因为就咁睇咧，唔系就咁第一眼望出去咧，佢戴咗呢个直胶嘅面具咧，因为照影会见到佢自己本身只眼啦、个鼻窿啦，同埋个嘴咁样嘅，咁啊笠住咗之后咧，戴咗个假发，戴咗副眼镜咧，佢就着埋佢个女女嘅衫咧，就混入喺一班女士入边度啊！ 哦，扮女人添啊！ 扮咗女人之后咧，佢又戴埋胸围嘅，即系总之换晒所有嘅衫啦。佢咧就连同埋七名咧其他唔同嘅女性嘅访客，佢就系探其他坐监嘅朋友啦， 即系 话一齐离开 时间走啦，喂，够钟啦咁。 系啦，极度怀疑咧同嗰七个女士咧系有关系嘅，因为呢一个咧逆咗容嘅 奸犯毒 奸犯啊毒枭啦吓，佢就系混入咗呢七个人中间，好似即系七星伴月咁样咧，佢就喺中间做嗰个月亮嘅。 系咪围得太过即系做马做得咧太夸张？ 有关系，所以喺呢个时候， 即系嗰啲妹做得唔够贴切。 可能比氣唔夠啊！獄警啊，你頭先講嘅嗰啲咩 衙差啊， 嗰啲咧就 嗰啲嚟曬啦。 佢哋咧就起咗個疑心啊，跟住咧就即刻帶咗呢一個咧嘅毒枭咧，就入咗一間房度，就拍攝低佢。首先除咗個假髮啦， 叫佢屙次尿嚟睇下先。 睇下習慣係即刻個反應係 喺 度 嘅，冇錯。呢啲私人嘢嚟㗎嘛。 肉質裏邊咁，巴西可能佢哋冇所謂啦。 唔係啊，但係雖然冇叫佢做呢一樣嘢，但都叫佢做咗類似嘅嘢。因為一嚟已經剝得咗，咦？點解無端端呢個女士會係假髮嘅咧？咁樣。 點解佢一嚟扯個頭髮？ 我諗係當中之前已經係估到㗎 啦。 拍攝嗰段片咧，就見到佢除咗個假髮，除咗個眼鏡之後咧，跟住見到佢除衫啦。一除衫，你就會見到佢真係男兒身，男兒身嚟嘅。 喂，其實佢掹咗咁多嘢都知佢扮嘢。 唔係㗎，嗱，老實實。你話如果嗰個係東東嘅話咧 ，check 唔到嘅真係。 點解咧？ 有腐乳喺度，一 check 開佢，咦？唔係喎，都似係女人女醫生喎。啲皮膚咁白滑嘅，嗱你又唔得啦。 嚇， 係啦，你又唔得啦。 骨撐撐， 遮到啊，遮係咪？ 係啦。 咁所以咧就見，跟住咧最後尾咧就叫佢除咗呢一個咧直膠嘅面具。其實我可以俾一張相阿田睇嘅，你就咁睇咧。 好似面堅尼 第一張相咧真係好似面堅尼一個直膠嘅面具，而中間嗰幅咧你會見到，如果真係戴咗呢個面具，戴埋個假髮之後咧。其实真系有啲 似 嘅，但系嗰个另 一个真系一个胶，好胶嗰个即系个样 啊， 系 啦，系 胶 咗 唔到噶嘛， 而家胶咗个样都唔难， 系啊，可能咧，即系如果你可能巴西就唔兴打 botox 嗰啲，你话如果系喺香港啊，我哋呢啲亚洲地区嗰啲监狱咧，可能啲人望到就话，不如佢咁嘅样嘅，哎呀，手术失败，你得人啫， 系 人哋都想靓啫嘛，由佢啦，唔好笑佢添嘛，真系。 但系呢啲嘅直胶面具咧，同面坚尼有一样嘢啊，系有一个。好大嘅破绽嘅，就系、是、当呢个狱警咧同佢讲，即系倾偈，喂。 倾两句啊，冇错，就系佢讲嘢嘅时候咧，佢有声出，但系佢面部咧系冇表情嘅，即系嘴系唔会喐嘅，就系个嘴 煲糖咯， 面部嘅肌肉啊打得太劲啊，可能就 系把声都难啦，你即系个 你扮下啫嘛，你扮一两句可能得嘅， 唔系我咳我病啊，我咳啊， 做咩啫？拍子声唔记得咗啊？差妹声唔得噶而家，拳手声都唔得而家， 面都会喐噶，但系发觉因为佢戴咗一个直胶嘅面具，佢所有嘅面部表情。是沒錯的， 他要咁啱得咁巧，他是一个打了大量 Botox 失败了的张柏芝声，仲要是冇乜身材的女人。 哦、有啊，佢都话 有啊，佢入边占咗噶， 咁啊、哦、收翻啦，东东身形嘅女人系得咯，冇问题噶。 仲要咧，记住嗰件衫咧，可以遮翻住咧，本身呢位男士咧个身上面拥有好多嘅纹身。 哦， 系啊，呢啲即系其实 有纹身嘅咩？ 唔系，但系佢好多，跟住见到佢啊，好发达嘅肌肉啊嘛， 最紧要 啊， 系我玩健身嘅。 如果喺巴西个监狱入边都有一个工具可以帮佢剃到毛嘅话，即系剃咗啲手毛嘅话咧，都几坚。 但系剃完手毛都冇用啦，男人嗰个颧骨大好多噶嘛。 总之咧，全部咧就。穿晒崩啊！当但系当你见到嘅时候咧，啊你咁样都谂到去屠肉嘅话咧，其实点解你当年唔读多读多啲书咧，即系做好啲嘅人咧？ 我都系觉得，如果根据翻剧情咧，其实佢最大嘅错误就系佢唔系读得唔够书多，佢系俾得唔够钱多。 能共你活着别分手，怎可当世界没尽头？宁愿任细水再长流，才怀念最欢乐时候。能为你活着别分手，请假设你我没然后，站在暴雨中漫游，为何还吝惜所有，将温柔捐给你都怕未够。这呼天不应的公路，突然想好好跟你抱一抱，也许明日未能坐着共你倾诉，我们渺小得似蝼蚁飞舞，直到很久不见的恐惧，想亲口跟你说一句，重新爱下去，就当跟最后伴侣，活到拥抱着沉睡。原来永别两字太干脆，能共你活着别分手，怎可当世界没尽头？宁愿任细水再长流，才怀念最欢乐时候。能为你活着别分手，请假设你我没然后，站在暴雨中漫游，为何还吝惜所有，将温柔捐给你都怕未够。在这充满争拗的荧幕前，巴不得跟你再嬉戏。如果有运气，待你好到被嫌弃，为你生怎么怕死？难道我没气力爱惜你？能共你活着别分手，怎可等世界没尽头？宁愿任细水再长流，才怀念最欢乐。时候能为你活着别分手，请感激你我还能够站在暴雨中漫游，为何还吝惜所有，将温柔捐给你都怕未够。无论我活着活多久，都知道你我在地球，珍惜温柔，怎舍得独个享有？ 系咯，交换身份唔好啦，交换温柔算啦。 系啊， 我哋有郑秀文。 嗱，公厕大家去得多， 系 系啦，大家系会以咩？ 我都系， 系 我都系。 讲真，你都你尽量避啫，但系都会去过噶嘛， 尽力啦， 系咪？都系尽都系尽力噶啫。 有阵时都要考呢个肺容量嘅，即系你吸嗰啖气入去之前。跟住你真係盡量避免呼吸噶嘛，喺入邊度唔知會聞到啲乜嘢噶嘛。 係啊，最好就避大就唔避細咯。 或者係淨係用口部呼吸咯。 口你咪 仲核突， 你咪吸埋个口 度，起码入鼻毛加一加啊嘛，唔得噶， 我要离胎啊， 离胎唔够啊， 你自己吸落个肺， 除非你有你有冇哨牙， 我冇， 有哨牙可以顶到少少嘅，加一格 啊，系唔准咁样噶吓。嗱，大家知道入公厕都要做足准备功夫， 系， 但好似话祖华斋，大家都会经历过。一二三， 好啊，系啊，系啊，有少少呢个感觉嘅， 尽量快啲去啦，咁样 可以买而家市面上最流行嘅嗰啲口罩咯，就系为咗做咩？入厕所咯， 或者播阿 Sammy 另外一首歌就系冲过去啊， 冲过去啊！喂，认真话，我即系屋企附近咧，嗰个公共洗手间咧，即系近排装修完之后，哇！ 你用公共洗手间靓好多，成个感觉 完全好似有插花， 唔系你系啊，直情有香水，系 啦， 有梳化，同埋有化妆杂志，公共洗手间， 我都想去参观下。 系啊，油指甲油添， 真 系 有啲真系做得好好，但系有啲咧做完更差。哇！佢嗰两个即系线窗，即系个窗咧打开咗。 系 哇，嗰啲味咧，厕所味 供出嚟， 供出嚟咧，喂，其实一个出入口位，好多市民咧出出入入噶，成日都要掩鼻揞鼻咧。 但其实佢本身嗰、那个即系咁样嘅谂法咧，就系想嗰个空气流通啲，就唔好焗住喺入边啊嘛。 但问题系装修 与众同乐咯，大家一齐享受呢种味道。 你哋住喺呢一度嘅话，系人都知道你哋有公厕啦。 唔使揾咪好咯， 大家民工厕喺边度？大家知道民工厕喺边度？你有冇谂过公厕里面你真系可以有入冇出咧？ 咩叫有入冇出 嘅？即系嗰个人入咗去， 你知边鬼故嘅？ 系你转得咁快噶导演？我哋谂住拍喜剧噶嘛， 时间关系，冇佢真系嘅，嗰个女仔喺里面晕咗啊， 臭到晕咗啊！ 真系臭到晕咗， 咁都中啊！ 咁都中 真系， 边度啊？ 喺釜山，喺釜山，系啦，即系喺 韩国嗰度。 佢话咧，因为嗰个公厕咧，佢话公厕里面咧，嗰个空气嗰个叫做硫化氢超标，超咗标500倍啊！ 哇！ 我想问硫化氢系边个嚟噶？ 刘慧卿个表弟 系咯。 系一 种 化学物质，系啊，有毒噶，超标，毒气超标500倍啊！所以个女仔入咗去里面咧，佢话跟住咧晕低咗，冇人知。佢朋友点解入咗去咁耐唔知唔出嚟啊？原来佢真系晕低咗里边。 我哋而家一齐试下晕低，一二三，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李俊杰报道新闻。深圳市公安局朝早10:30在宝安区海滨广场举行夏季练兵，模拟特警演练和应急处置突发事件，行动名为深圳亮剑，模拟出动1500人警力，面对2000名的示威者场面。深圳市公安局在官方微博直播，大批特警人员一字排开，手持长盾牌，组成多个分队应对，身穿黑衫、戴上口罩、头盔以及手持标语的示威者。现场广播起初形容他们是知识分子，示威者随后冲击不断升级，他们高叫口号，用砖头、木棒、铁马和火烧手推车冲击特警的防线，又掟汽油弹。现场广播改为形容示威者是暴徒，特警其后向天施放催泪烟和防暴枪，驱散示威者，并且拘捕部分人，成功处置暴力骚乱事件。寻日至到今日凌晨，多区先后发生冲突。医管局表示，截至早上7:00，有41人受伤求医，其中2名男子情况严重，14人情况稳定，其余大部分已经出院。网上流传，昨晚荃湾有10多名男三人士打人，以及1名男子血流披面的照片。警方说，昨晚大约11:00接报，在众安街55号有多人打斗，警员到场发现有2名伤者，送往仁济医院救治。警方表示，2人声称无需协助。 警方表示，就上个月21号元朗袭击事件，分别在前晚在机场和昨晚在中区，再拘捕两名分别26和55岁的本地男子，涉嫌非法集结。该名55岁男子现正被扣留调查，而该名26岁男子已经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在9月上旬向警方报到。北韩清晨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两次发射不明飞行物，是13日内的第四次。南韩军方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北韩在清晨5点24分和36分左右发射两枚飞行物，估计是短程弹道导弹，高度大约37公里，飞行距离大约450公里。韩方正密切监控朝方的相关动向，并且保持高度戒备。南韩和美国情报部门正分析相关的资料。朝中社引述北韩外务省发言人谈话，谴责昨日开始的美韩联合军演，表示可能不得不摸索新的道路。分析认为，平壤是暗示调整对话路线以牵制美韩。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亦都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酷热同埋有烟霞。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758点，跌392点，总成交641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52点，跌6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746点，跌238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35.2，跌5.4。盈富基金26.5，跌3.5。中国平安87.25，跌1.75。汇丰控股59.8，跌2。友邦保险74.15，跌1.45。建设银行5.68，跌1。港交所241.8，跌6。融创中国系31.6，跌4。工商银行4.98，跌8仙。中国移动65.05升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06.25。瑞士法郎0.973，澳元0.679，加元1.319，新西兰元0.655，人民币7.055，英镑对美元1.216，欧元对美元1.122。日经平均指数报20,417点，跌302点。港金现价报13,740元，升122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4.31美元，卖出1,464.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咧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喺康庄道桥面噶。咁另外咧，由于港九新界多处交通灯咧系损毁啊，咁啊未能够正常运作啦，咁所以咧某啲地方嘅交界位咧就比较挤塞噶。咁而家系亚街路街啦、弥敦道交界，咁啊有交通灯失灵，咁影响到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窝打老道噶。咁另外啦，窝打老道、弥敦道交界咧都系有交通灯失灵啦，咁而家窝打老道来回方向啊，近住弥敦道一段比较挤塞，咁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去何文田街，去九龙塘方向啦，龙尾就排到去渡船街，咁弥敦道来回方向近住窝打老道一段咧都系比较挤塞。咁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将军澳道去旺角方向啦，由于车多挤塞啦，咁龙尾排翻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对出。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考明街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水务处九龙东大楼。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沙田岭隧道大围出口。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饮咗酒或者食咗药都唔可以踩单车，单车唔可以踩上行人路，载人同埋载大型货物嘅。好啦。 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卫生署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健康香港二零二五。 喂 ，Autumn， 今日哪个生日啦？去饮嘢咯？ 唔去啦，我都唔识饮。 唔识饮咪啱咯，嗱，学下饮少少，如果唔系好容易醉嘅。 唔好啦，我之前做个 project 啊，话酒精会引致女性乳癌同埋其他疾病。如果系怀孕期间饮酒咧，可以导致胎儿酒精中毒综合症噶。你咪话想生嘅，你都唔好饮啦。 咁、啊、你都知嘅，好啦，我睇下佢哋会唔会去第二度啦。 臨時選民登記冊和可能被取消登記的名單在8月1號公布了，請登入 voterinfo.gov.hk 查閱你的資料，如有問題就在8月25號或之前通知選舉事務處。選民如果收到提示信，記得在限期前回覆確認或更新登記住址，以保留選民身份。查詢2891-1001。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而家想同大家讲下咧，所谓功德啊，即系功德心嘅问题。 我以为嗰啲功德无量， 系啦，都讲得啱噶，因为功德心系冇得计算嘅，冇得量度。 咁又系， 系啊，功德无量啊，究竟即系同埋，如果佢冇功德心嘅，你都唔会原谅佢嘅。嗱，咁咧有两个咧，我喺旅行里边遇到嘅，咁有一单系今日嗰啲新闻嚟嘅。咁咧我旅行遇到咧。就係、是、都無可避免咧，咁啱都係同我哋祖國嗰啲遊客就有關嘅咁樣。咁一個咧就係、是、當我哋喺嗰啲主題樂園裏面咧玩嘅時候咧，咁佢有啲地方俾你休息啦，有曬嗰啲台凳啊，咁你坐喺度啦咁樣。咁我老婆咧嗰陣時，我就先同我個大仔喺隔離玩咧，佢就自己一個人坐咗喺度，隔離有 B B 車擺咗喺度啦。咁咧佢就坐定定嘅時候咧，佢就喺隔離咧攞買嘢食啊嘛，佢、就喺隔離唔知攞個托盤就攞諗住攞翻嚟啦。一翻到嚟咧，佢已經見到有個同胞咧、 坐咗喺隔離， 就唔係淨係坐喺隔離，直情係咧拉緊我哋張台裏邊咧嗰啲凳咧就想攞走咁樣。跟、住我老婆已經即刻同佢講話：，喂，呢度有人嘅喎，你見唔見到 B B 車咁樣咧？完全唔理你，佢聽到你咧，即係總之佢知道做唔到件事咧，就走開咗啦。 解説咗嘅話，佢都攞埋張凳走咗。 係啦，佢冇讲一声话唔好意思咩都冇咧，总之佢就直接就走咗啦咁样。咁啊，但系连续嚟咗两次都系咁样嘅。系啊，佢翻嚟连咗两次，跟住我老婆就好系啦，好嬲佢就话喂，都话咗俾你听呢度有人，有埋 B B 车，你都仲系要过嚟立嘢走啊咁样。好啦，呢个一单啦咁样。咁跟住咧，第二个咧就系喺都系喺嗰啲公众场所里边咧，咁啊嗰个鸡叔叔门口嗰度咧。咁我哋又系一家四喺度食嘢啦，咁样咁啊，不远处咧，隔篱大概两张台嘅距离咧，就有两个男人咧喺度倾偈，然后喺度食烟。咁跟住咧，我已经望住隔篱嗰排 室外， 但系对唔住，嗰度都写住禁烟，因为佢 本身都系禁烟区嚟嘅。 佢系鸡叔叔嘅食店范围咧，只不过佢俾你有户外座位咧，佢都系禁烟嘅，好大个牌，哇！一个香烟嘅打交叉咁样。咁呢度咧好得意嘅，开头我老婆咧就即刻揞住个鼻，然后佢就即系。同我讲就话离晒谱啊，冇质素啊，呢啲人全部都闹一大轮啦，即系同我讲嘅啫。跟住我就心里边我就疑中留情嘅，我就话会唔会佢哋以为户外系食得烟啊？ 即系唔知道，因为可能咧喺唔同国家城市个法例唔一样，以为咧你已经有户外嘅地区俾我哋坐就呢个位置可以食烟嘅咁样。 有冇怀疑嗰啲？ 譬如我哋香港大部分室外嘅地方，即系都系可以入烟噶嘛，大部分。 而家禁烟区范围大咗噶。 系冇。 啊，即譬如你户外嘅近巴士站又唔可以啊，即系都有 噶。通常特别系啲食店咧，佢特登都划开个位咧，话你食烟唔该你坐出去，咁喺里边唔得噶嘛。咁我就话唔好嬲住，即系唔好咁激动咁样。咁跟住但系咧，即系冇计啊，嗰啲烟咧飘咗过嚟啊嘛。咁有两个细路喺度顶唔到噶嘛，咁样。咁啊，好得意个神奇嘅事啊发生啦！佢啲烟飘过嚟，然后我老婆又再接咗一声嘅时候咧，跟住咧嗰两个人咧竟然真系都望到我哋，然后咧我仲听到佢，因为隔一张台啫嘛，我听到佢哋讲话：，喂，好似唔好食烟喎，嗰度有人喎，咁样。咁跟住咧我就非常之有礼貌，但系坚定咁样望住佢哋，然后指指个牌，咁啱个牌喺我隔篱，我就话：，跟住佢哋两个 即系笑住咁样同佢哋讲：，其实呢度系唔可以食烟噶， 呢度系呢度唔好食烟。哦，佢哋两个反应。就 系 好合作噶，佢哋第一时间咧，两个人喂走走走走走，孭住背囊咧就行出啲，就离开咗个食店范围，行到去个广场中间，咁我当嗰度食得烟啦，咁佢咪离开咗咯，咁样。 咁起码你都知道嘅，佢哋唔系明知嗰度吸烟就喺度，明知唔得嘅就仲喺屋企度啊嘛，佢哋都有 alert 下望下，咦系听到声音，跟住又望到人哋嘅嗰个 反 应 啦， 系啦，所以我就觉得咧，即系两单都唔系啲好严重嘅，唔係有啲咩口角嘅，但我覺得咧，即係嗰個所謂冇公德心嘅人咧，其實有時睇下咧，佢究竟 佢 知定唔知啦， 明知故犯黑人憎啊嘛， 係啦，同埋佢有冇一個所謂俾翻我回應你啊？你唔係一定要係咪使唔使跪喺你面前道歉？喂，又唔使，係，但係佢有冇一個相應嘅行動話俾你聽？哦，唔好意思，原來我打攪到你，即係我拉你張凳，我係即係騷擾人啊嘛，你又唔問人，係咪我打攪咗你咧？食煙嗰個人佢會唔會佢都會知道話？哦 ，sorry， 唔好意思，原來都唔食得煙嘅。又或者我搏一搏，点知原来你有细路？我怀疑如果冇细路咧，佢会照食噶啦。系啊， 即系冇听到嘛，但起码佢都会即刻有行动 啦， 即系做翻啲嘢啦。 即系所以我觉得咧，即系当大家好，因为你发觉而家咧最容易有争执嘅咧，其实就系一啲所谓公德问题啊嘛，咩唔让座啊，系嗰啲咧，所以。 但其實我自己覺得咧，佢哋係好咗噶，即係嗱唔否認嘅。 咩叫佢哋啊？ 同胞咯，內地嘅同胞去到人哋嘅地方嘅時候，可能因為真係國有國法、家有家家規，就全部都唔一樣嘅時候， 唔同。 即係而家諗翻咧，可能佢哋嘅教育啊，有少少唔同啊，變咗咧有陣時佢哋即係出到嚟唔知究竟嗰個理應嘅規矩時，如可能你會話咩啊？咁如果人哋雞乸咁大隻字寫到啊，不准吸煙嗰個地方就唔准吸煙噶啦。但可能即係有少。少少嘅文化差異，講真，我哋去到其他嘅地方，可能有陣時都會， 犯咗人哋 嘅錯，自己都唔知道。我覺得以前咧，佢哋即係多啲咩啊，排就唔排隊，咪唔排隊咯，我嚟就嚟咯。但而家真係會多咗，譬如喺的士站度排隊，或者香港啊的士站度排隊，佢哋以為就咁截啊，但有人咧一話唔係啊，要排隊噶，佢哋即刻撒冧噶，對唔住對唔住，唔知啊。但你嗰下咧，你唔即係當然啦，有啲可能都真係做個樣俾你啦。但有啲咧，佢都真係會，唔好意思，真係唔。跟住就拖男帶女咁樣咧，就去排隊，即係其實都多咗咁樣嘅情況出現。 所以咧，每樣事情咧就唔好一下就好 就起降先， 就真係睇下人哋好似好彩你撳一撳話，可能人哋唔知咧。係 啦，係啦。 咁就真係睇到呢個情況係咪啊？ 係有陣時咧，真係咧，即係內地嘅遊客去到其他地方咧。可能喺之前累積得太多出事嘅情況啊， 咁都要慢慢俾啲時間人哋去改進，即係改變啊，即係 冇啊，唯有咁啦，都嗰句啫，係啊， 係啊，但係咧，所以咧，咪啱啱咪話，即係咧，中國大陸有個新嘅措施嘅，即係8月1日開始咧，就去到呢個台灣，我哋上個禮拜都有講嘅，就嗰個個人遊嘅申請咧就唔俾，其實即刻令到咧有另外一個國家咧係非常之開心㗎，即係你應呢件事就係關於台灣，我哋上個禮拜有講嘅就係話咧。究竟好多網民就會諗，楊丞琳點樣見啊李榮浩呢？即係因為佢哋即係嗰啲異地戀啊，是如何啊咁樣？但原來都會令到咧日本咧，佢哋多咗啲一啲新嘅文章出嚟咯喎，就不停喺度推介，喂。日本嘅朋友 可以去台湾啦， 系时候去台湾啦，因为咧佢哋真系会咁样谂啊，仲估计咧话今年暑假期间咧，去台湾嘅日本游客咧，将会啊比旧年多咗咧，差唔多10%嘅， 系， 因为就会话呢个系有呢、這个，因为系呢一个原因咯， 即系嗰啲叫做咩啊？如果调转咧就系嗰啲劣币驱逐良币，即系如果嗰度越嚟越多衰嘅嘢咧，就会令到好人就唔敢去。佢而家呢个啱啱好调翻转， 俾时间人改噶， 咪被改紧咯。嗱，我本来想 佢哋都想改紧好嘅，但系由于冇人发人太多啊嘛。 系啊，嗱，头先我想讲咧就系两个经历啦，有一个咧就系我见到个新闻啦。咁今次就唔系话同胞同外地人嘅争执啦， 自己 佢系同胞同同胞自己之间咧嗱。 其实你都会见到咧，真系都有同胞系睇唔过眼噶。佢话说咧喺北京咧有个男人咧搭地铁嘅时候咧，好核突啊！佢咧就哇就鼻涕咁样，跟住咁啊有纸巾嘅， 系 好有功德嘅。佢又将啲纸巾又梗系包住鼻涕，咁样咧，哇蟹肉云吞喺晒里边啦，咁样就咁劈。 哦，坐喺地下度 个车厢里边咁样。 点会仲有咁样嘅咧？ 有啦，梗系有啦。喂，唔好话就话内地嘅同胞啊，香港人啊，有啲都仲见到。 嗱，佢就有 喺条街度系有。 车厢就真系少啦。 车厢就好少，哇！ 佢包完个云吞就咁 喺度。佢系知道要包嘅喎，有功德 佢有功德噶，不过佢第一个功德无量啊。 收干净啲啫，只不过系 冇错。 有嘅，佢用纸巾包住嗰啲污糟嘢。 结果咧就俾其他咧喺地铁里边啲乘客咧即系忍唔住啦，因为我觉得好合理就系，喂大佬你我要坐架车，你抌落。条街度就我行过见唔到啫，我仲要坐噶嘛？佢就话有啲乘客咧即刻同佢讲话，先生，其实你可唔可以即系你拎翻啲纸巾咧？嗱，根据报纸嘅形容咧，系好心好声气先， 同埋有礼貌嘅， 系啦， 即系 唔系一嚟就话喂拎走啦， 做咩你 咩素质嘅？唔系嘅，开头就话先生你可唔可以咧拎走个纸巾啊？因为你抌落咗车厢度，系啦，个但系个嗰个同胞咧就对住佢自己同胞咧都系讲就话。唔好同我讲嘢得唔得啊？唔想理你咁样，咁跟住咧就开始多乘客咧就劝啦，然后就话喂，其实垃圾桶都喺附近啫，得唔得啊？咁样，跟住佢就开始用绝招啦，即系通常咧呢啲人咧有道理嘅，即系抌垃圾嗰啲咧， 自己有咯， 佢有道理噶，佢道理就话你望唔望到啊？车厢仲有好多垃圾噶，你做咩讲我啲旧啊？咁样。哇！啲招好犀好用噶， 咁啊， 通常都系用啲招 嘅啫。咁系咪真系车厢仲有其他垃圾？ 系真系有嘅。 唉，咁冇办法啦，俾人捉住。 唔系噶，都有办法噶。我见唔到嗰个人啊，抌，所以我冇叫佢啫。但我睇住你将呢个垃圾抌啊嘛，咁我咪有权去同你讲咯。 冇错冇错。 只眼啊，只眼闭睇唔到， 我两只眼都见到啊。点解只眼开只眼闭啊？ 点解你捉其他人啊？我又系拿住嗰句嘢讲啊吓。 系啊， 唔捉其他人。 同埋你先唔得啊嘛。 咁你咪就系针对我唔得。 我好怕同呢啲人嗌交。 唔系噶，唔系噶，你知唔知啊？同埋如果嗌到。去到呢一格咧，我听过咧系有啲人会再浪礼啲讲咩啊？咁追干净，你执晒啲垃圾佢啊！ 我估我会就执咗啲垃圾佢，但系唔执佢嗰嚿，你自己执翻嗰嚿。 唔系，但系结果咪就系惨咯，即系你叫佢执好佢嘅垃圾，佢就咧将另一个道德包袱咧就摆喺你度。如果你唔执好车厢里边其他垃圾，你唔好话我乱咁抌垃圾，你都唔注重车厢清洁啦。 如果佢讲呢一点嘅时候咧，真系唔系讲道理噶啦，但我会选择尝试用行动去同佢讲道理。好，我就执。咁我執完之后呢，我希望你都執返你嗰嚿囉。喂，咁起码我自己 佢会话 你 话你都 執 囉。我哋咪執埋 我 嗰嚿囉。 哇，真係好无赖呀、啊。我对付唔到无赖真係对付唔到。 佢冇去到呢句嘅，但佢就呢不停唔理嗰个人，然后呢仲淨係呢好搞笑，佢不停就问你咩人嚟㗎，你咩人嚟㗎，做咩叫我執垃圾话你咩人嚟㗎，你咩人嚟㗎。 即係问佢你系咩省市㗎，即系嗰类 嘅。唔系意思系话你做咩要我，你系咪咩斗策啊？ 系 啊， 我 怀 疑佢 即系你有咩身份？如果你普通同我一样市民嘅，你捉我做咩？ 你凭咩捉我？佢话喺呢个时候咧，戏剧性嘅一幕终于出现咗啦。 系终于喺车厢里面系有斗策嘅真系。 唔系车厢里边有另一个人，真系默默地将佢呢一个抹咗云吞呢嚿嘢咧，就将佢执翻起嚟。而呢一个人 执咗 系啦，而呢个人嘅身份咧，系令到在场嘅乘客咧都唯有讲一句真系好啦，亦都觉得好惨。而呢个男人咧，即系嗰个抌垃圾嗰个人咧，亦都系冇得出声。 小朋友， 小朋友还小朋友。小朋友 系 小朋友， 小朋友 系小朋友啊！帮佢执， 帮佢执垃圾。呢个小朋友佢个仔嚟，同行结伴他儿子，成个车厢即刻静咗，然后大家就话：，可怜个小朋友仔阴公啊！真系 咁啊，一世 真系一世 个咁嘅阿爸，冇得解。 个老豆仲要冇得讲啊！你仲可以讲咩啊？系咪先？个仔帮佢执垃圾。 咁我想问呢个小朋友，即系个仔系细个呢位，即系乱咁掉垃圾嘅男人，佢年纪应该都唔会太大，系咪？ 冇特别提到年纪咯。 咩年纪都好啦， 冇特别提到。 但系问题而家系我觉得咁样，个仔帮佢执翻嘅时候，系解决咗呢件事啊？会唔会啊？ 解决咗。 会唔会翻到屋企有 系啦？咁就 系啦，有其他嘅问题咯。 即系会唔会可能事后系咪啲佢老豆会话你做咩要执垃圾啫？我本来 即系 系啦，我本来好成功就可以令到呢件事就唔使自己执噶嘛。 因为个仔都睇唔过眼咯。 系噶， 喂，唔系阿爸，你大声就啱噶嘛。佢真系做咗件啱嘢。 系啊，所以咧，即系最后大家就会觉得嗰个功德心有同冇咧，唔单止系影响你自己嘅人格啊，或者你话周围地方咧，喂，你隔篱嗰个，无论系你老婆，先大家估。你老婆啊，你屋企人啊，你个细路啊。 喂，看在眼里噶。 所以我觉得咧好啱啊！呢个例子就系话咧，即系小朋友啊，即系就算系得几岁， 真系 国 王的新衣，你冇发觉？ 我觉得呢个可以系新教嚟噶，反而有阵时大人要喺翻啲小朋友身上去学翻点样去做人啊！真系 执垃圾啦。 二台通识六十秒。 红菜头是近年受热捧的天然健康食品之一，它最独特的营养价值在于它的双重抗氧化作用。由于红菜头属于根茎类蔬菜，根同叶都带有紫红色，含有红色食物独有的天然抗氧化物甜菜碱，含量比番茄、紫椰菜等红色蔬菜都高得多。红菜头还是属于高纤维低热量的食物，而且蕴含大量维他命 B12 和铁质，更被指有防癌、护肝、稳定血压、补血等等的功效。购买红菜头的时候应该选择外皮光滑结实的，若果是巢皮或者变软，就代表已经存放了很久。煮红菜头之前需要先刨皮，因为红菜头汁带有碱性，在处理的时候如果双手沾染上红色汁液，不妨在洗手的时候加点柠檬汁，可以更加容易将它洗甩。 声音演绎刘晓静， 二台通识六十秒。 我可以永远都忘了你。 苏永康啊，如果这是我爱你最好的距离，嗱，我哋呢度三个里边咧，桂花田咧，我知道如果佢去住酒店咧，一定系攞得就攞噶啦。 咩啊？佢应该会自备，我觉得呢一样嘢。 唔系佢除咗系咯，但系佢攞得嘅应该都想攞噶。 但系有啲人唔可以攞噶喎，酒店系咧。 唔系，所以前提咪就攞得就攞咯， 系 啊。 你都听到 我听咗三次啦，攞得就攞啦。 攞咗三次，佢听咗三次， 攞咗三次啦，真系。 如果讲嘅呢一样嘢咧，系有啲可以攞，有啲唔可以攞噶。 系咩？ 系。 点解啊？ 因为我有朋友中过招， 系咩质地？ 系啦，就攞喺 check out 嘅时候就话：诶、欸，唔好意思，你系咪攞咗我哋嘅呢个嘅嘅咧？咁样 系啦，拖鞋 就啦，攞咗个拖鞋，跟住就嗰个朋友系好夹嘅咁，我以为攞得我俾翻你啊咁，佢就话，跟住嗰个即系 reception 嘅朋友就话：诶、欸，唔需要担心，好多人都以为攞得，但系我哋呢个系唔攞得嘅。 但系我想问下佢嘅质料会唔会系同平时你攞得嗰只一样噶？ 唔系， 系咯，咁 料上性， 咁睇得出唔攞得啦。 喂，但系又唔知。有啲人會覺得係酒店嘅拖鞋就可以攞翻屋企噶嘛？ 會啦， 真係要自己去警覺啦。因為咧，譬如咧去日本咁咧，佢真係會有啲膠拖鞋，真係膠嘅。係穿腳趾。 泰國都有㗎，因為有啲咧係準備你去沙灘用啊、泳池用啊，等個人字拖咁樣俾你嘅。有啲 係。咁我就喺日本有一間酒店咧，係皮拖鞋嘅，即係佢個。 係，我都見過皮拖鞋，冇理由攞得啦，大佬。 但有啲人都會選擇薄薄㗎嘛， 唔係薄薄，即係你都知未必薄到啊嘛。 係嗰啲邊啲攞得？就是包住胶袋嗰啲咧，哇！嗰啲一浸水就溶嗰啲，嗰啲 冇错，你正常系嗰啲噶嘛。如果你话日本咧，佢啲浴衣啊，佢咪譬如咧浸温泉咧，佢都讲到明唔好攞走。 浴袍肯定唔攞得啦。 系啦，但因为佢嗰只浴袍系相对薄咧，真系我都曾经谂过话，系咪立得走嘅咧？哦，如果當攞就好咯。 你話你係嗰啲叫做安全，即係嗰啲叫做保護衣咧，嗰啲個質地話啫， 係 啊， 但係而家佢講緊嘅唔係話有人偷拖鞋咁簡單咯。我覺得而家咧，即係香港人嗰個頭腦咧，真係唔知點賺法啊！真係，佢話咧有一個二手網站啊，即係賣交換物品嗰啲網站咧，就賣拖鞋，仲要賣酒店呢一隻即棄拖鞋，亦都係話咧，佢去住酒店之後咧，佢就大納人哋呢啲咧，即係完全未開封嘅，唔使驚著嘅，原汁原味，唔知你喺邊度，日本啊、韓國、泰國咩酒店都啦，總之納曬啲拖鞋啦。 有得賣？ 係啊，嗱佢免費 啊 嘛，佢賣啊 ，sell 出去啊，無 本生利啊， 係啦， 賣得賣我就話。 嗱，你作為咁精打細算嘅師奶，請問你會唔會用$30去買八對全新嘅一次性即棄酒店拖鞋？ $30八对，$30八对，3×24=42，即系三 个几 一 对 啫，系咪抵 先？要咁多拖鞋做乜啫？ 抵先？ 小朋友啊，嚟到屋企可能冬天冻啊， 系啊，仲要呢啲拖鞋嗰啲有埋酒店嗰啲 logo 咧，有啲都系靓酒店嚟噶，唔同颜色啦，有啲你都觉得咧唔系嗰啲入水即溶噶， 唔系斋白色嘅咩？ 唔系噶，佢有边噶，有啲黄色菌咗个边啦， 嗰啲旧咗啫，菌咗黄色。 唔系噶，系啊，车边好靓噶，同埋睇得出咧。都是那些有星级赞助的酒店来的， 我没想过这样也有得买 了。我明白，如果我估到他应该是用其他不法的途径去拿到那些，即是 不法的， 他又真的合 理，他拿得的嘛， 他又没说不得门生意，我又不帮他无本生 意。你还可以拿到酒店的沐浴液，有些很漂亮的那樽，你如果拿那些是$30八樽，你买不买？ 人哋俾你去玩嚟用噶嘛，唔系俾你卖噶。 佢冇写住咩不可转售 啊！ 究竟你会唔会买呢啲酒店嘢咧？ 韩驻联合国代表团暂时未有回应。天气方面，骤雨同雷暴正影响广东，而位于南海中部嘅广阔低压区正为该区带嚟不稳定天气。正午12点，强烈带风暴利奇马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83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横过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同时，强烈热带风暴范斯高集结在长崎以北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九州。预测下午和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星期四五酷热有烟霞，晚上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921点，跌229点，成交金额70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752点，跌6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746点，跌23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9蚊，跌个六。盈富基金26.65，跌2毫；中国平安87.55，跌1.45；友邦保险74.9，跌7毫；汇控60蚊，跌1蚊；建设银行5.69，跌9仙；港交所244.8，跌3蚊；融创中国32.05，跌9.5；工商银行5.01，跌5仙；美团点评60.65，跌0.5。部分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39，英镑9.532，瑞士法郎8.05，澳元5.325，加元5.943，新西兰元5.135，欧元是8.7892，每百日元对港元7.36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94。日经平均指数报20517点，跌203点。港金现价报13740蚊，升122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1.94美元，卖出1462.3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咁较早前咧，西九龙公路啊，即系三号干线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海城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西九龙公路啦，去尖沙咀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咧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对出。九龙入口只是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亚皆老街弥敦道交界由于有交通灯失灵，影响到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比较挤塞，近弥敦道一段车龙排到去公主道桥底，就是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弥敦道一段就挤塞，龙尾在公主道桥底。洗衣街出亚皆老街方向都是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沙田岭隧道大围出口。最后卫生署提提你，成年人每星期进行最少150分钟中等强度的带氧体能活动，可以促进健康。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大家好，我是张智霖， 我是薛家燕。 今次智能身份证换领计划加入贴心安排，在你换证嗰阵，可以带埋65岁或以上的亲友， 一起到任何一间换证中心办理手续。入境处人员还会到院舍为长者和残疾人士换证。这么贴心的安排， 尽显对市民的关怀。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容医师又来教学啦。 谁曾是你全部乐趣，行下去迟早都告退，当他必须走不要再追，别追奔不懂一切物种独自的降生，然后再一个归去。 Joey 今次教的是单身无罪，虽然歌词表面就很灰啦，但内女想讲的是人一出世到离开世界其实都是一个人， 无人真拥有过，可是春色可以藏， 心里。 单身其实一啲都唔可怕。作曲编曲监制伍乐成，填词黄伟文。今日星期全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二十位，容祖儿《悲观生物学》。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三八，喂，的士大佬大家好， 小巴大佬你哋好， 系五点钟朋友你哋好， 巴士叔叔大家好啊， 无威司机你哋好， 各位朋友你哋好啊， 喂，私家车嘅朋友你好啊， 两个嗰啲你哋都好啊。 喂，一句講曬， 司機大佬大家好。 啊，司机大佬又要同大家讲下 啦。Hello， 大家好啊， 马路马路，今日想同大家讲下马路上面啲声啊， 冇错， 马路一定有声噶啦， 走唔甩 噶啦，但系 有啲地方咧就好彩啲嘅，有啲地方咧就冇咁好彩。嗱，我自己咧， 点解我就唔明啊？点解要分好彩同唔好彩咧？点解嗰度系好彩有？层 楼贵定唔贵有关系咯？我自己咁觉得 嘅，我都觉得系。 系咩？我谂住系时运高定唔高 嘅 啫。 咁时运好难高嘅，长期都系低位， 系咯，你高啊，系血压高 系嘛？因为 真系我唔会觉得咧系好彩定唔好彩。 唔系咁讲真，去到有几，因为有啲你真系见到系去到握手位咁滞噶啦，嗰啲都冇。 系啊，但系有啲咧就山卡拉，哇！咦，佢嗰栋叫大型嘅物业。豪宅咁樣咧，遠遠佢都有塊嗰啲叫做 隔音屏障。 係 啊，我哋今日咧就由隔音屏障開始咧，就同大家講下究竟馬路上面嗰啲聲咧發生咩事嘅。咁啊，之前有報紙咧做咗個專題咧，其實佢就想話俾你聽，有隔音屏障又煩，冇隔音屏障又煩，因為原來咧嗱。点解佢话有隔音屏障又烦呢？佢话东廊嗰度咧有好多嗰啲隔音屏障咧，原来佢话有啲日久失修啊。 系， 譬如佢话咧，玻璃都爆埋啦，铁冚都烂埋啦，有啲啊漏啦，即系佢咧冚得唔实，结果咧就变咗好似有个封口位咧，因为咧左右就有屏障，中间有一条罅， 系 嗰条罅就好似咧所有嗰啲车尘啊、噪音啊就全部 捐晒， 有罅捐出去啦， 系啦咁样。 声音就喺管道里面，即系话叫做喺隔音屏障里面包住啊嘛。咁但系佢如果有个窿位，咁佢啲声音咪就 系 从嗰个窿位，哇，好似喇叭咁样走出嚟咯。哦，乜尘啊，即系嗰啲沙，即系嗰啲尘啊， 乜尘 沙尘啊，有啊，即刻谂起。 系你知成日都话有悬浮粒子啊嘛，都会喺嗰度走出嚟啊，声音咪乜都散晒。 系啦，咁佢就话嗰度系，譬如喺东廊嘅北角段咧，就特别严重啦。好啦，呢个就叫做有又烦 啊， 但冇嘅就更加烦。 冇梗系惨啦。 系啦， 北角上面应晒咯。 譬如佢哋举例咧，就话喺元朗咧嗰度嘅朗天路啊，佢话咧原来咧就系接驳天水围同元朗公路嘅主要干路咧，佢话要求装隔音屏障，你要求咗已经系一个甲子啊，唔系冇一个甲子，一个循环啊，十二生肖，十二年啦。佢话原来咧一路都装唔到咁样，咁所以咧嗱，你就咁轻轻听一听咧，你已经发觉有啲地方好想佢快啲装，有啲地方装完之后好想你快啲再装修，因为烂晒啦。如果唔系你咁样咁点搞咧？嗱，但系个重点就系咪真系装咗咧？隔得好咗嘅咧， 我想嗱第一步即刻要问一问我哋嘅听众先啦吓，电话号码系1872388 1872388。如果你屋企附近咧系有呢啲嘅隔音屏嘅话咧，系帮唔帮到嘅咧？即系好想问下你哋嘅意见是如何？ 我估有样嘢戰一戰，即系好似你 应该好啲嘅， 应该点都好啲嘅。但系所以我哋可能系反而想问嘅就系、是，其实帮到几多 少？ 即系佢本来 之前之后嘅分别 系啦，即系可能我哋举例话之前100分贝嘅，真系直情你塞十个棉花都瞓唔到嘅，究竟？装咗隔音屏障，系咪真系可以轻轻减低两粒棉花咧？系咪可以唔使食安眠药咧？已经可以瞓得着咧？咁样，而冇隔音屏障嘅代表，譬如话我哋有桂花田妇人。佢楼下经常都有农场度隔音批字大赛， 你听到噶嘛？直情系， 我直情可以训练哦。呢班系小van仔嘅，嗰班系咩车嘅？呢 个van仔满载嘅，系啊，呢个冇乜客嘅， 人耳都可以做到辨识啊。 电单车呢个咧系啲跑车咁样。 系啦系啦，但你系咪都有妒忌过？就系点解再前啲嗰啲贵楼咧，隔篱有隔音屏障啊？ 咪就 系 一街一马路之隔嘅广播道 嗰边啫嘛。系噶，嗰度就有噶啦。 佢系一边有一边冇噶，直情系。即系广播道嗰边都系嗱，农场道啦，系咪都系？广播道嗰边就有隔音屏障， 嗰度有噶。 跟住即系譬如喺天马苑嗰边咁就系冇嘅咁样，系咪？ 冇啦， 冇噶啦， 冇咯， 冇咯。 可能个可能个位置啊起唔到啫，嗰度有巴士站啊嘛，系啊，我咁我咁讲啫，我 同埋可能咁样咧，影响景观咧。 哦，系 咪先？你无端打个窗就有隔音屏障，嗰啲七色玻璃挡住喺你面前，边度好睇嘅啫？ 咁 人哋开扬噶嘛，成日都话公路就如嗰条彩带咧睇风水咧，哇居水马龙嗰条带，你而家突然间有个隔音屏障拦住咗， 遮住咗风水， 遮住咗条龙脉， 遮住啲有钱人就得啦， 啲有钱人因为佢钱多唔介意， 系啊， 系啦， 佢龙脉好坚固啊， 系啦，当跌少少咧咁样， 因为 好硬啊， 嗱认真，我唔知大家听众你哋系家居住喺嗰度咧，系即系风凉水冷，好静嘅，静到嗡嗡声嘅，咁啊又就督恭喜你啦！但系真系好多咧，即系住喺啲马路边咧， 冇错 嘅时候，嗰啲隔音屏障系咪真系唔可以起到？但系你眼见隔篱嗰栋大喂，我哋都系同区噶，同条线位嘅啫，咁点解人哋有你又冇咧？ 你唔记得咗啦咩？我同关长一街之隔，我哋两个选区嚟噶嘛，所以可能咧有真系一街之隔，佢同你讲，喂隔篱装到，我哋呢度装唔到， 都唔同区。系咯，你想同我虽然同一条街，第一个马路之隔，你已经唔系同个区啦。 系啊，咪啦，所以真系首先又要想问一下，我哋咧各区嘅听众咧，其实你唔好理有冇隔音屏障先，嘈唔嘈？ 系， 譬如阿田嗰度农场度嘈啦， 系， 我嗰条青山公路咧，其实就好啲嘅。 你都几系嘢噶，如果佢要 from 嗰下嗰阵时咧， 但系因为咧我嗰个咧就系、是、指定时间。短期内就有隔篱批字咯，即系佢大部分都去到深宵时分嘅时候咧，先至会咧 ，Let's go to highway。 我以为你嗰度冇食到咁硬添个声。 哦，因为佢嗰条青山公路咧，一去到夜晚咧，就有嗰啲响喉车咧就会出现嘅。咁 最讨厌嗰啲 车。佢有个好处嘅，佢净系一段时间仔嘅啫，即系可能系五六分钟内。 好惨，我都听你咁样讲嘅时候，好彩咧， 大部分时间好静噶。 一段时间仔 ，OK， 大部分时间好静噶。 好似系黄恩浩荡，因为其实佢哋做嗰啲噪音。其实都唔系好合理噶嘛， 佢楼下都好啲，因为咧你嗰度有个回旋处，佢点都要让一让，停一停啊嘛。 哦， 嗰、 那个 位 佢 就 起 高咗少少，佢就冇食到咁劲嘅。但我估紧咧，估计啊喺好多我哋香港唔同嘅地方咧，有啲位置都应该食得几硬噶， 硬噶硬噶。 尤其是东朗咧，头先你所讲咧，你知东区走廊都几长，横跨都好多个区噶嘛，尤其是北角区咧，嗰啲有都有豪宅噶嘛。 系， 哇，嗰啲时咧日日都望住架车啊，其实嗰计。车流量嗰度咧系最好嘅，因为佢直情对住嗰个东区走廊。 是 真系听到咧，因为都电视有影到咧，有啲苦主就系讲紧咧，佢哋日久失修。咁啊，东朗嗰个叫做隔音屏障咧，就真系烂啦。咁但系又冇整到咧，哇！佢话啲尘啊、声音啊，完全直打去佢屋企。 其实 因为佢就屋企直面向。正正對住就係東區走廊，因為佢樓層比較低，係 啦。其實咧唔單止咧係可能你住緊嗰個單位咧好近一啲高速公路，頭先你話即係東區走廊啦，係咪？其實除此之外咧，有一啲嘅地方可能大家 橋位咧係咪？ 係啦，大家未必知嘅，未必係橋位，未必嘭嘭聲嗰啲位置。譬如我大埔嘅老家咧，樓下係有個巴士站嘅。嗱、 哦， 你就咁樣諗嘅時候咧，你會話咁巴士可以開得幾快啊？佢喺個屋村入邊嘅，理應唔需要好擔心啊。但係咧，即係聲音往上走啊，尤其是巴士咧，係五點幾就已經開始為大家服務噶嘛，係咪？所以佢由個車站裡面度駛出嚟，嗡嗡嗰下咧，其實就算去到廿幾樓都聽得好清楚。 係啊係啊，喂，呢度有個我有個解唔開嘅謎團，其實咧係咪反而？高层嘅应声过低层噶， 系啊， 细个读书就话声音往上走嘅， 系啊， 系啦，所以咧高层咧唔代表你以为咧话有啲就握手位啦，同嗰条公路啊巴士站咁样，有时你上到高咧一样系真系声声入耳噶， 即系反而可能你住一楼嗰个会冇咁嘈啊， 唔系， 都系 一 样咁嘈， 佢加埋啲尘嘅，咁、 哦、 啊， 即系只不过话就算去到高位都避唔开， 系啊，所以嗰啲隔音屏障咧，你见到佢唔系直不甩，佢弧度噶嘛，即系通常都系咁样弧。咁样希望确诶罩住啲声音，等佢冇咁即系冇咁集中向上。 其实可唔可以嚟一个以毒攻毒嘅咧？ 咩啊？ 可唔可以隔音屏障系播贝多芬嘅咧？即系横掂我都要听到声噶啦，佢又隔唔晒噶。不如播啲贝多芬。 咁我谂嗱，讲真，是是你做一个隔音屏障嘅话咧，点样都隔到啲嘅。所以我哋都想问听众，究竟隔到几多咧？但如果唔系嘅话，你都仲喺度播紧歌嘅话咧，咁佢就真系长期有声音去骚扰佢啦。 不如咁，我哋唔好讲富贵区嗰啲系有隔音屏障啊，就算平民区，我哋有冇隔音屏障帮到你啊？ 其实有嘅，所以 是有啲都有嘅， 都有嘅。 系 啊，17238咧，我哋欢迎咧各区嗰啲市民咧，可以打俾我哋咧，就系首先你个区有冇隔音屏障。 样噶，你住嗰度帮唔帮到你手先？佢哋嗰啲维修 O 唔 OK？、 嗯、 如果真系冇嘅，有或者冇都 OK 嘅，你可以打嚟讲下你佢嘈唔嘈？你嗰度有冇好似我同阿田咁样有农场道啦，有青山公路嘅教人批字大赛，每晚都上映嘅？定系你哋咧？系啦，定系你哋其实日头都有咧日头嘅比赛嘅？所以你都可以同我哋一齐讲下究竟咧，即系边一啲区域嗰啲车声真系人声鼎沸都好劲。 我即刻谂起咧土瓜湾区啊，其实呢几年咧佢哋已经有 旅游巴 学多旅游巴啦，同埋佢哋因为起呢个港铁站啊嘛，所以咧其实好多路已经改晒唔同嘅路，但系依然有嗰条天桥噶嘛，嗰条天桥嘅位咧都系握手位嚟噶嘛，嗰度而家有冇起到呢个隔音屏障？ 冇噶，系 咪？唔知啊，我都 佢嗰头真系好近。 嗰条桥我哋成日都行噶，嗰条 跟住就会 落 去就系 嗰条桥啊， 系啊， 冚落九龙城。 即系嗰个位其实嘅车速都几多。多车流都好多，跟住住嘅人就好近。其实我估咧，仲有类似嘅地点都可能好多。 打嚟讲下啦， 冇错，一八七二三八八系我哋嘅电话号码。 系啦，电话号码一八七二三八八。网上留言啊，留言添，留言都无人欢迎嘅。究竟你个区嘈唔嘈嘅咧吓？間違い探しの間違いの方に生まれてきたような気でいたけど。間違い探しの正解の方じゃきっと出会えなかったと思うふさわしく笑い合えることなぜだろうか涙が出ること君の目が貫いた僕の探し当てていこう僕だけの子供みたいに君の手が触れていた指を重ね合わせ間違いか正解かだなんてどうでもよかった瞬く間に落っこちた青いもやの中その日から何もかも変わり果てた気がした風に飛ばされそうな深い春の隅で誰にも見せない顔を見せて君の手が触れていた指を重ね合わせ間違いか正解かだなんてどう我摸个地，我都 Marcus Simaka。 冇你咁讲歌名啊！ 间田张辉歌手。 歌名找错游戏，所以我完美示范咗，唔使找啦，都全部都系错嘅。 系、okay、啊，电话号码18723888啦，欢迎大家打电话嚟讲下咧，我哋今日讲个隔音屏障，你家居住嘅地方系咪真系嘈到不得之了咧？系咪见到人哋有你又冇，点解会冇嘅咧？咁同埋就算有，系咪真系隔到声咧？ 系啊，咪就算你嗰区冇隔音屏障咧，其实你纯粹汇报下咧，你嗰度多唔多嗰啲车咧，经常都好嘈啦。诶、系咪全天候啊？定系特定时间咧先有呢啲赛车咧？都可以打嚟，即系大家互相参详下 嘅。我自己用咗隔音窗咯。 我 即系我系两层嘅玻璃内 但你嗰度本身都嘈嘅咩？ 耐唔时都有啲嗰啲呜嗰啲咁样飞过 一下啫，我谂就系、 是。我呢个自己选择嚟。 系咯，所以大家都可以等我哋报报料咧，即系嗱，我哋又有啲私心噶嘛。咁第时如果啲人咧真系拣楼嘅时候咧，都可以知道咧边区咧嘈嘅，即系喂你谂下嗰啲拣楼指南咧，通常都系用嗰啲咩名校网咧，其实有冇宁静网嘅咧？ 哦，真系、啊。 有冇试过拣宁静网？喂喂，呢区好啊，呢区咧冇赛车，起码冇嗰啲飞车党喺度飞嚟飞。 我认真啊，真系咧，好多朋友咧，少少声音都瞓唔着，更何况 系 嗰啲练车冚冚声嗰啲，又或者好似阿祖话斋，巴士唔系逢车啦，但系佢个引擎声唔系一架噶嘛，佢一个巴士总站系会有成十架八架喺度咧， 有啲 系 好容易就醒噶嘛，瞓觉 冇计 嘅 真 系，其实呢个都系一个影响嚟噶。 系啦，嗱好啦，咁啊，第一就呼吁大家可以打嚟啦，你边区嘈啊，可同我哋汇报下啦。第二咧， 187238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 系啦，我哋而家要寻找啦，找咧都系同呢个汽车噪音有关嘅。 为何你又 就系被网上誉为系叫做响喉 L 嘅呢一批嘅爱好者 啊？ 系啦，我会觉得佢哋系爱好者嚟嘅。所谓响喉 L 咧，就系总系有一班人咧原装嗰架车嗰个死气喉咧，佢嫌佢唔够响，唔够劲，唔够咧，即系因为我唔识嗰啲俗语车嗰啲咧。听佢哋讲咧，全部都系话声音就唔够混圆啦，又唔够饱满啦，又或者个尾音唔够长啦，好似你唱歌咁样噶。咁、 我呢啲我用从来我都唔明佢哋系咩谂法同埋咩构造。 我 话个人唔系架车。 唔系我理解嘅，我理解嘅，因为咧等于啲人听嗰啲音响咧，哇个 bass 好劲啊！咁、但系原来真系有一班嘅响喉爱好者咧，佢就系中意听咧嗰个死气喉咧输出嚟嘅嗰个马力嗰个声咧。 是显示话我的车够劲， 系啦，有 power， 佢哋未必系飞车嘅、 啊， 但佢就想咧就轰嗰下咧，佢就要听到 劲啦， 系啦，但系咧我每次听咧，我细胆，我每次听以为佢个车就系爆炸噶，因为咧你总系听到佢嗰啲就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 成日觉得你 你反得好似 我真系以为佢就系爆炸喎，叮佢就砰咁样就走咗噶咯，咁有呢批爱好者嘅，如果你就 系 呢批爱好者，又或者你身边有呢啲朋友，可能你老公、你男朋友或者你啲 friend。佢哋系嘥好多钱噶，需要哦，我收翻唔系嘥，投资好多钱， 系佢哋嘅嗜好嚟嘅。 佢哋真系佢哋嗜好嚟，佢哋投资好多钱咧，买零件啦、改装啦，同埋咧，佢哋仲会不停喺度互相交换咧。我见嗰啲 post 会写咩咧，就话喂，装咗呢个咧，你冇发觉啲声咧劲咗啊？或者咧，佢话我都系觉得咧，佢最后出嗰下声咧。唔够力， 系 啦，唔够响，系啦，有啲就话咧太过鸡仔声，佢话咧都系觉得咧， 哎呀好惨啊！你已经加咗钱咧，改装嗰个喉变咗系轰轰声，佢鸡仔声嘅，哇，好 hurt 啊！ 人哋真系要个喇叭，我唔系要嗰啲吹笛声啦，系咪先？ 系啦，即系佢哋讲究得咁紧要嘅，喂，可唔可以当系俾我哋学下嘢？ 嗯， 究竟有冇啲听众咧？你身边啲朋友咧，就系呢啲中意追求响喉嘅， 系 改装呢啲嘅，可能我哋啲车房叔叔都可以打嚟咧。 我啱啱。想讲就话应该系车房叔叔打电话嚟同我哋分享下喎。 系啦， 佢究竟嗰啲喉系咪真系有分大管、细管，即系单簧管、双簧管？ 系啊，真系静夜的单簧管，真系 系 咪有呢啲嘢咧？ 同埋即系要嚟揾你帮手改喉，即系或者加大条喉嗰啲， 搞几多钱啊？ 系啊，搞几多钱？同埋即系 有冇一啲系会搞上瘾嘅咧？ 一定会。 我话即系讲紧搞嗰个喉啊， 会真系会。即系你睇嗰啲买卖情报，你就会见到嘅，佢哋会不停追求咧，即系用阿天头先讲。可能有单簧管啊、双簧管啊、小号啊、大号啊，哇，大提琴啊，真系好讲究喎！有啲人专门就唔知订个咩嘅物料翻嚟咧，可唔可以打嚟同我哋讲下咧？究竟应该点欣赏？ 我好想问多个问题啊，就系你坐喺架车隔篱嗰个，通常就 系 女士嚟， 系系冇错冇错。 究竟会唔会因为咧佢攞咗好多钱去做呢一个嘅投资，就整到啲喉好嘈啊？但其实个女士你本身享唔享受嘅咧？有冇因为咁样嘅而嗌过交嘅话咧？我都好想知道。 系啦，老公嗱，你享喉咧就自己揸。你再我同 B B 咧，唔该你买架七人车，唔使响嘅， 系啦，电车最好。 我谂呢个都系有唔同年龄啊，或者佢嗰个阶段啊，拍拖嗰阵时就真系嘭嘭声啦，都有 B B 佢都要改换车啦。 系噶，所以嗱，即系17388啦。除咗各区情报之外咧，我哋寻求呢一啲咧中意改装嗰个车嘅死气候。如果你系车房嘅朋友，亦都可以打嚟同我哋讲下，可能你见过最疯狂、沉迷要你帮佢改嘅， 一个月换两次咁啊。 系啦，改到几夸张咧？会唔会真系追求嗰啲高音咧？吓，喂，电话号码17238。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深圳市公安局朝早10:30在宝安区海滨广场举行夏季练兵，模拟特警演练和应急处置突发事件。行动名为深圳亮剑，模拟出动1500人警力，面对2000名示威者的场面。深圳市公安局在官方微博直播，大批特警人员一字排开，手持长盾牌，组成多个分队，应对身穿黑色衫、戴头盔、口罩和手持标语的示威者。现场广场起初形容他们是知识分子。示威者随后冲击不断升级，他们高叫口号，用砖头、木棒、铁马和火烧手推车冲击特警防线，又掟汽油弹。现场广播改为形容示威者是暴徒。特警其后向天施放催泪烟和防暴枪驱散示威者，并拘捕部分人，成功处置暴力骚乱事件。昨日至今日凌晨，多区先后发生冲突。医管局话，截至朝早7:00，有41人受伤求医，其中2名男子情况严重，14人情况稳定，其余大部分已经出院。美国众议院议长波洛西发表声明，表示支持香港争取民主的示威者。他又说，民主共和两党会在国会复会后重提呼吁停止向香港警方出售控制群众的设备，并将展开推进香港人权民主法案的工作。声明说，香港人在今个夏天向全世界发出激动人心的讯息，就是包括对自由、公义和民主的梦想不会被不公义和恐吓扑灭，而香港人表现出的勇敢和怯懦的特区政府形成对比，认为特区政府拒绝尊重法治和实践一国两制。中电公布上半年业绩由盈转亏，蚀9.7亿，受累为澳洲零售业务商誉减值近64亿，去年同期录得盈利超过74亿，期内营运盈利下跌近31%，反映受到香港业务准许回报率下调和澳洲业务贡献减少影响。上半年香港售电量按年增加0.5%，中电将第二次中期息增至每股63港仙。集团指，由于董事会对公司长远和多元化发展有信心，加上资产负债表维持稳健，因此增加派息。天气方面，本港下午和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星期四五酷热有烟霞，晚上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966点，跌184点，成交金额72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752点，跌6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746点，跌238点。 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9.8跌八毫，盈富基金26.7跌一毫半，中国平安87.65跌一个三毫半，友邦保险75.05跌五毫半，汇控系60.1跌九毫，建设银行5.71跌七仙，港交所245.4跌2.4。融创中国32.2跌八毫，工商银行5.01跌五仙，中移动64.2升1.0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06.77，瑞士法郎0.976，澳元系0.678，加元1.319，新西兰元0.654，人民币7.045。英镑兑美元1.216，欧元兑美元1.12。日经平均指数报20548点，跌172点。港金现价报13740元，升122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0.25美元，卖出1460.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敏感时刻全新环节，性情中人，每个礼拜都邀请到香港性教育研究及治疗专业协会的委员上来同我们拆解性和亲密关系。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洁彤、摩莉，敏感时刻。 魏俊文凭给我一个认可的资历，等我可以继续升学。 我找到喜欢的工作，在工作上发挥所长。 读完魏俊文凭课程，可以得到相当于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五科第二级成绩的资历，包括中英文，还是资历架构第三级别课程。 想知课程资料，上 www.yijin.edu.hk 睇下啦。 魏俊文凭而家可以去院校报名啦。 1837388，我哋今日咧想问下大家咧，你自己住嗰区咧，其实下面啲车声嘈唔嘈嘅咧？ 系 有冇经常都俾啲赛车声啊？或者就算普通系行车，不过实在太繁忙啦，就扰人清望 啊！ 可以打嚟讲下嘅。咁啊，另外咧，就系、是、你有冇认识一啲朋友，你自己啦，或者就系中意改装嗰个车咧，嗰、个气候、死气候，咁啊令到佢好响嘅咁样。 有啲地区咧就已经系即系加建咗一啲嘅隔音嘅屏障噶啦。究竟如果你屋企附近有？嘅话咧，系唔系真系几有帮助嘅咧？呢、這个我哋都好想知道啊！ 系啊，我见到网上面咧有一个叫做咧，个名好正嘅，叫做猪兜实输啦咁样。佢就话啦，其实换喉 系呢四个字， 猪兜一定系会输。佢话咧换喉真系会响咗嘅，但系佢话咧如果正常慢速行驶咧，系不至于会吵醒人。佢话但系咧嗰啲嘅爱好者咧，就系明知附近有住宅，仲要大大脚踩去揸。咁先至會咁嘈嘅啫， 但佢特登換就係想要嗰種聲音啊嘛，所以 佢係咪又 大力啲踩㗎？ 係啦，即係其實頭先第一段説話咧，如果我哋將佢變成我哋一般街坊用語咧，即係話。买一部 HiFi 咧，其实你唔大声佢系唔嘈嘅。 系 你换咗个喇叭，你唔将佢响到即系几多 嗰 个？系啦，冇错。佢话啦，但系点解要换呢？佢就话因为换咗会响啲咯。佢话同排气量啦，同埋设计有关嘅。佢话因为汽车咧都系工程嘅产物，所有设计同原理咧同数据都有关。佢话咧不过 有啲人咧就以为系贵嘅跑车先会嘈，其他车咧就会笑人哋冇钱啊，为咗响先改，就其实只系显得你无知啫。因为佢话其实你知唔知换一条喉咧系好多钱噶，咁、哦、所以咧佢就话你唔好以为系一架贵嘅跑车先会嘈啊。佢话就算系普通咩日本车，佢、话如果你投资好多落去咧，其实都要花好大嚿钱嘅咁样咯。 所以我哋都好想知啊，如果你身边有一啲嘅朋友啦，或者系你自己。投资好大嘅，究竟嗰条喉使咗你几多钱咧？我哋都想知 啊！即系同埋头先，我觉得最紧要就系你身边嘅另一半咧，即系究竟 O 唔 OK 嘅啦吓。咁啊，电话号码1872388啦。就算你冇经验嘅，讲下个区嘈唔嘈，等大家都自己 mark 低啊。话原来嗰区日日都有赛车嘅，咁啊，大家可以避一避啦吓。好，电话号码1872388，我哋听听众先，你系边个 ？Hello， 李生。Hello， 你好， 你好，你好， 系司机大佬，大家好。 系，你系遇到咩情况啊？ 我就其实就系即系做开啲呢啲保养维修嘅公司嚟嘅。 哦，你好啊， 嗰啲小职员嚟嘅， 系师傅嚟嘅。 咁啊，即系分享一下，即系纯粹就系、是，即系都觉得即系近排社会情况都系一样噶啦。其实都存在咗好耐噶啦。啲有阵时一啲社会共识嘅嘢咧，系好难凝聚。 系 咁，譬如我哋遇到嗰啲情况咧，譬如你即系见到即系可能有啲隔音屏障破坏啊，咁啊少少破坏啊， 系 咁啊可能进行维修保养咧。咁经常遇到嘅问题嘅，譬如日头啦，日头你如果想做嘅话，基本上都冇乜可能嘅。咁啊个原因就系你。去起低啲屏障嘅地方都好繁忙嘅路段。系啊，好多时都唔 即 系 你个工作系会帮呢啲嘅隔音屏障咧，就是、 做 维 修 嘅。 其实就其中一个 item 嚟嘅。 系系系， 我哋呢啲小职员啫，我哋。 喂，烂成点嘅？你眼见啲即系需要维修嘅隔音屏障咧，会已经咩状况嘅咧？系。 其实有时我哋都会 check 到系有啲裂纹嘅，即系 系 好 basic 嗰阵时已经开始 check 到噶啦。 系系系。 系咯。 但系日久失修。是不是啊？即是出现这些情况，但是。 重点就不是想讲这方面的，重点是遇到的困难的。 哦，好啊，你嗱，朝早呢就吩吩声，因为很多车才有隔音屏障的啫，那你哋就很难维修啦。 不一定朝早的，即是逢亲你日间去进行这些工程呢，大部分时间都不会获得到批准的。 OK， 是啦，因为你即是你太过繁忙啦，这路段你可即是举个例啊，咁你刚刚提过。东区走廊 系 系 系嘛，你封一条线都变咗水泄不通啊！其实 啱啱啱啊， 系嘛，即系呢个即系共识问题咯。我觉得咁你变相夜晚去做嘅时候咧，你又变咗 夜得就 有问题咯，系啊， 环保 问题咯。 即系我因为你夜晚你哋要维修就会有声响， 系啦，冇错啦。咁你再加埋就我哋啲即系我哋啲车都比较多闪灯噶嘛， 系啊。 系啦，做翻啲警告啊，即系人哋 要安全噶。你喺高速 闪灯都系一个环保问题嚟噶喎。咁你闪灯，你邻近有住宅嘅地方，你先会有隔音屏呢样嘢。 系啊，光污染啊嘛。哇，咁你哋真系好难做任何嘅维修喎。朝早又唔得，晏昼又唔得，夜晚又唔得，半夜都唔得。 其实有啲似我哋咧，电台啲维修同事咧。 假期点解啊？假期冇住。 同一咪又系环保问题咯，系咪？ 哦， 同一啊，日头系咪好少少啊？ 咁啊弊啦，如果系咁大幅嘅屏障，一个礼拜得一日嘅日头可以做嘅话， 唔系即系红一啦。 咁实请贵姓话？ 李生， 咁你哋嗰个开工嘅时间咧，或者嗰个出勤嘅成功率，其实有几多噶？ 变相其实佢就唔系净系呢个 item 嘅，咁如果有其他 item 嘅，咪唯有做其他嗰啲先咯。 但咁系咪搞好耐都未必可以去到维修一次咯？ 都会噶，即系要搞好耐先做到一个嘅维修咯，只可以系。 咁你每一次嘅维修，譬如你要几耐先可以完成到嗰次嘅工程噶？ 几耐先可以完成到嗰次啊？其实就都好快嘅，可以系。咁譬如你换一个隔音屏障嘅话，你一晚可以完成嘅。 好、okay, 即系换翻啲物料上去。 一个日子系咪大家有个共识可以做到呢？咁你唔會得一塊喺個 喺個 路面度安裝噶嘛？ 係咯， 你淨係沿路行屯門公路，你都係 咯，係咯，係啊，係啊， 係嘛？ 過隧道咁噶嘛？你見到個顏色不停喺你隔離嗰度出現噶嘛？ 你哋係咪成日都會遇到咧？就俾人哋咧改期啊，或者俾人 cancel 咁樣噶？ 或者封好路都会俾人投诉之后就要收走㗎啦。 哦，即係你可能即係开定晒工嗰啲架餐摆晒度啦，突然间话喂唔使啦收工。 因为佢要 set 晒一个雪糕桶话俾你喂我要检测㗎。喂其实佢都要定期检测㗎嘛，用咩嘢冧到落嚟咁点算係咪先。 喂李生，我有一个我哋三个好想知嘅问题啊。究竟一块隔音嘅屏障係可以隔到几多声音 呢？ 呢个我就冇呢个资料系， 因为佢做维修嘅啫， 呢啲就 engineer 嗰啲啊。 系啊，但系总之就你见到咧，而家点解报纸卖就好多隔音屏障啦、流流咧，系因为佢系残嘅，但系咧你哋开工嘅时间咧仲残过佢， 系啊， 唔完整，经常都要即系被改期，所以就搞到咁样啦。 咁我想问啦，即系你话要等批嘅，即系要等运输署话喂， 好多个部门嘅， 环保署啦，系咪啊？运输署、环保署 嘅，其实最大嘅反对都系居民嘅。好多次都遇到都系， 但系嗰块嘢系为佢哋服务嘅、哦， 所以个凝聚共识嗰度好明显，依家社会系出现咗问题啦。 咁可能佢哋又会， 因为 可能 维修嘅 一般嘅市民，就算明知嗰块嘅隔音屏系帮佢哋嘅，但系佢哋唔知道，好似阿李生，原来佢真系做紧嘅时候，先至会感受到。佢而家分享，我哋先至会估到维修啫嘛。原来日头系会有难度嘅，夜晚 又 会 系啦，又话闪灯闪到你。 可能市民就未必会了解呢一点咯。 我咪话咯，好似我哋电台有工程咧，佢基本上 系 好难揾到个位做嘅，因为我哋日日都开麦， 廿四小时 系啊。即系其实你面对嘅困难就可能都话喂，你而家可唔可以唔好转地啊？跟住佢都话。咁你叫我几时转地啊？你哋日日都开工噶噃，系啊，所以李生呢个都阴公嘅啫。 尽量减低，但系 可以考虑下啦。透过你哋嘅节目，都好多人听， 大家了解下， 大家了解下， 是咁嘅。 即系接触 到 咁 样，好啊！多谢你打嚟，好好啊！多谢你打嚟讲下个苦况 ，thank you，thank you， 好，拜拜， 加油加油啊！ 七除八扣，佢咁但系要维修要保养。嗱，我哋平时做职安其实都话有啲嘢要定期检测噶，就算佢冇烂都要睇下佢有冇烂，因为要预防啊嘛。咁你咁样咁即系隔咗咁 耐， 预防检查就唔使好多时间。我估咧嗰个问题冇咁大，但系头先阿李生话，如果真系要落手落脚要做嘅话咧，咁就真系可能个时间会相对地。 但系都要做噶，嗰啲嘢烂咗就要去 整。而家你冇影响到你啊嘛，你谂下，如果你揸出去马路或者咩都好，突然间封一条路，跟住你都会讲噶，喂，搞错乜封路噶？ 你唔可以夜晚先封嘅咩？夜晚嘅话，咁咪冇咁阻住咯。 识唔识做噶？夜晚封路，我哋一日头咪唔使俾你 block 住，一定会咁噶。 但李生就话，其实夜晚封路，跟住佢哋又收到其他嘅投诉啦。做咩你哋唔日头做？即系夜晚要瞓觉噶嘛？你咁多灯喺度肥下肥下咁，想点啫？ 所以大家要了解一下，唔好一嚟就闹啦，了解一下先好唔好？ Okay, 不过要了解多一阵嘢就系咧，虽然酷热天气警告有啦，但系啱啱咧就发出雷暴警告，就去到四点添。 我冇带遮， 系雷暴警告。有时间去到今日嘅晏昼四点钟，大家要留意啦。亦都有酷热天气警告嘅。我哋1872388再听下一位听众，你系边个 ？Hello，Hello， 高女士， 系你好啊， 你好啊，丰收快活人， 系啊， 系啊。 我系想讲下咧，你哋讲开屏障呢个问题咧，咁我以前咧就住大角咀嘅， 系 咁咧，嗰个西系咪叫西九龙走廊啊？ 系 有一个系。 系啦，因为我对面系南昌村嘅，咁我住嗰个屋苑就，咁咧佢晚晚咧嗰个噪音咧，佢因为其实我就搬嚟咗噶啦，因为嗰阵时我都住咗好多年，住咗14年噶啦都，咁咧佢嗰个嗰啲飞车啊，佢唔知系咪每次飞车应该都系夹埋一堆人嘅， 都 知 系 嗰 个咧， 佢 嗰个 高度 咧就永远都系11点零、12点啊，甚至1点钟咧，佢哋就联群结党咧， 系啦， 好犀利噶。咁咧，其实因为我又唔知究竟有冇即系有关当局啊，即系政府或者系即系警察嗰啲啦，即系因为之前都有话设置啲路波，但系我觉得嗰阵时就即系个警吓性即系唔系咁大，其实佢哋都照飞，因为咧试过咧，我小朋友嗰时都细咧，佢直头系嘈到系。 瞓唔到，哦，系啊，会劲噶。我屋企细路咧就顶得顺，但我只狗咧好敏感啊，一下边咧一有嗰啲飞车出现咧，佢就吠，佢一吠就叫咗成屋都醒，真系。 跟住隔篱屋亦都听到啦， 系啊，冇错， 好多连锁嘅反应， 系啊。 因为真系好夸张噶，佢系唔知点解，因为以前咧就试过有一次咧，有一轮系冇噶，咁但系又嚟翻咯，即系其实唔知点解系究竟系咪冇晒啲白炸咧？因为其实我本身咧，即系我哋自己都揸车嘅，以前嘅年代咧就好多啲白炸，即系嗰啲唔知系咪而家咧装 嗰啲交通警啦， 系啦 系啦，少咗好多，我唔知道你哋有冇留意。 就變相cam 咧就話即係裝咗啦，咁但係咧就少咗好多交通警啦。即係我就其實覺得交通警係有阻嚇作用多過啲 cam 咯。 唔係，其實佢應該係要 set 多啲 roadblock 啊，即係咧佢真係有多啲薄落咧，咁先捉到嘅。同埋咧，我想話你如果咧經常聽到嗰啲飛車咧，你會發覺佢最令你覺得煩擾嘅地方咧，其實係佢未嚟。佢嚟到同埋佢走咧，佢三段都有聲啦。因為點解咧？嗱，係啦，嗱，佢未 喊我聽。 佢未嚟之前咧，佢個響喉太勁啦，你已經寧願聽到佢。係 啊，係啊，係啊，佢係好犀利嘅嗰個聲，那個回音咧。因為我如果屋苑咧，就即係我就中層，咁其實我就望住海，但係佢喺我背後咧，咁我就其實嗰種聲係好滋擾㗎。佢咧試過點幾又一次，跟住唔知係咪邊去喺邊個兜完個大圈翻嚟， 可能係 三四點有嚟過。 系啊，佢跟住咧，佢远处听到声就响一次，嚟到你屋企楼下正中附近咧就劲响，然后谂住佢走啦。但系佢呢啲叫做咩？扰梁三日，余音渺渺。佢走唔断气喎，因为佢太劲啦。佢 呼呼呼呼呼呼。 其实我觉得系好。其實我覺得係好討厭咯，即係我只覺得如果既然你哋中意聯群結黨咁飛車嘅，倒不如你揾啲即係你唔好咁短線嘅直路，你一係賽呢個機場啊， 港珠澳大橋啊，喂，你港珠澳大橋到賽灣都冇車嘅，反正都冇車入去。 合法啦，冇揸車揸得太快好危險啊！ 可能佢慢速都響咧，嚇，可能佢慢響咧，真係 唔知會唔會。西九龍長龍好長㗎，只不過去到你嗰度係得三秒時間，佢就過咗啫嘛。 係啊，佢風風風咁樣。走咗去噶，真系。 其实真系好滋扰咯，即系我觉得其实政府系咪应该要去监管呢啲咧？即系多啲呢啲咁样，唔止系路博咯，因为真系都好。一光只係一個星期，佢梗有成兩三次、兩三晚都係咁嘅，即係你直頭都估到啊！呢、這個鐘數佢應該嚟㗎啦，即係有時候我係 佢唔嚟，你瞓唔著係嘛？ 係啊，多數星期五六嘅。 係啊，你等咗好耐，佢做咩唔嚟嘅咁樣真係？ 即係佢係賽車，即係佢好明顯佢係賽車咯，因為我係睇到咧，佢係連群幾架一齊嘅，起碼三四架一齊咁樣，有陣時三四架少㗎，有陣時 一定㗎，個賽車啊嘛。 系啊， 我有忽发奇想嘅，佢可唔可以咧喺佢嗰个尾喉嗰度咧装个咧嗰啲咪 headphone 嗰啲窿啊？ 即系自己听， 佢自己听翻，唔系佢其实都系想听嗰阵窿味啫嘛，唔系嗰阵窿味，嗰个响啫嘛，佢唔使我哋听啊嘛，佢可以照 keep 住呢阵劲嘢。 我觉得佢系想人哋听噶。 佢唔得 自己啦，咁先覺得型啊嘛。 我都 明，人哋話你型，你先型噶嘛。你自己覺得好型嘅話，你唔使人哋答。 如果可以自己戴住個 headphone 一型爆，真係喺個尾喉度吉個 headphone， 然後自己轟轟轟咁樣就型爆，真係。喂，多謝。 你有冇諗過，即係會比較滋擾人咧？即係我唔係好明白佢哋嗰，即係有陣時佢哋揸到咁樣咧，那個立場咧，即係其實佢係想。俾人知道 佢係，佢其實阿祖頭先已經講咗個答案啦，佢唔響嘅，佢使鬼裝咩？係咯， 佢唔係佢， 我頭先講都係講笑嘅啫。 佢嗰個享受係嚟自於邊度咧？係別人嘅煩厭咯，或者別人嘅反應咯。哇，因為有啲 討厭咯，真係。係 啊，但 係 有啲 覺得好討厭咯，即係我都希望佢哋其實都知道你哋錯，你哋一係行遠啲錯就即係影響到人。 但香港有幾大啊？你去遠啲嘅話，都會影響到其他人㗎啦。 好啦，多謝曬你電話。 Thank you， 拜拜。休息一陣啊，翻嚟再聽聽眾電話。 时光，牡丹染复发了。一时光，一时光。 Yeah, and the wind is talking. Yeah, for the very first time.Pictures of paradise, yeah. Rise up to the light in the sky, yeah. Watch the light lift your heart up, burn your flame through the night. Whoa, spirit, watch the heavens open, yeah. when the magic happens and the stars gotta fight by your side. Yeah. Rise up to the light in the sky. Let the light lift your heart up. Burn your flame through the night. Yeah. 呢、这个真系天生啊，装咗个响喉喺个喉咙度啊，真系吓。咁啊，电影主题曲亦都系好响嘅，因为《Lion King》嘅狮子王啊呢一个主题曲咧，《Spirit》啊，Beyonce 啊吓。咁啊，狮子叫得大声啲系正常嘅，不过佢喺草原度叫唔紧要啊。但如果你个车成个狮子王咁叫翻嘅话，你会唔会吓到你就瞓唔着咧？你可以打嚟讲下电话旁边咧，亦都有位听众啦，17388，你系边个？霍太， 霍太 ，Hello， 霍太你好， 豪仔 ，Hello，Hello， 系啊 ，Hello， 你好， 系啊，系啊，你 嗰个露台咧系对住屯門公路嘅， 我对住屯門公路，恭喜晒，恭喜晒， 咁得到一个点样嘅对待咧？ 唔系，你屯門公路都好有屏障，系咪啊？ 有，以前咧就两条都冇嘅，而家有一条有， 系系， 但嗰条咧按住两三件飞车嗰啲。个死气泡啪啪啪啪，即系瞓着都俾佢嘈醒， 即系屏障都帮你唔到啦，系咪？ 帮唔到啦，佢嗰个有屏障都有少少响嘅，但有一条系冇屏障嘅，直情去到出九龙嗰条屯門公路咧，哇，两三点冇乜车行啊嘛， 系， 你坐车唔喺度坐咯，啤声响。 嗰个出现率有几高啊？即系一个礼拜有几多人会系咁样啊？霍太， 好难讲噶，我心情靓咪坐多几次咯，心情唔靓， 唔系佢心情唔靓先坐多几次， 输咗可能再嚟一 个。我好似呢排咁唔使坐啦， 系啦，可能冇得坐。 会唔会系一次过每一次咧都会有好几架嘅车啊？定系点样啊？ 坐 底 三架， 哦，系噶， 听到嘅真系睇到嘅，夹月饼嚟啊， 全部都跑车嚟。你有冇装出去望下嘅啫？噶。 瞓唔着咪望下咯，瞓。有時嘈醒咯，咪又咩咯？佢有時一架去完咧，架突然間又一架，佢哋好似賽車咁嘅。 係咪有啲掛住佢哋啊？已經每晚唔聽瞓唔着啊！而家調翻轉。 唔會咁啊！唔會，每晚瞓唔着啊！聽你哋啊，阿邊個聽過個咩啊？以前三两一点钟大 后 阿 陈伯，即系而家系轻谈系咪啊？ 唔系， 守下流程， 守下流程， 守下流程， 系。哦，你咪夜晚 好似你咁咩？半夜四点先瞓咩？ 哦 ，OK OK， 系啊。 做你 嘅， 你做完佢做 个 节目啊嘛。 哦，知道。 突然间无啦啦掟咗去第一台八点 钟，都系香港电台嘅节目， 系啊， 都要多多， 都系好听嘅节目， 系啊， 好听， 系啊， 陈伯咯， 系啊，多谢晒，放睇你嘅电话，我哋争取时间听到个。听众啊吓， 系啊 ，OK， 好，多谢霍太， 好，多谢霍太，唔该晒，我哋都读下网上面嘅留言啦，好唔 好啊？ 头先我哋有听众就讲到呢个屯门啦，我见到几个留言咧都系同大埔区有关， 系咪啊？ 大埔区好旺，首先阿司徒卡咧就话。套路港公路啊，晚晚都嚟噶，每一次咧六至到七架到啦， 六至七添， 一点至到凌晨两点唔定时嘅，不过咧最神奇咧就冇一次系听到咧嗰啲警笛声啊，同埋嗰啲闪灯啊咁样， 冇可能好似阿头先之前嗰、那个女士话咧冇乜警车，即系嗰啲叫做 冇乜交通警， 系啦，如果有喺度咧就好啲啦， 即系又多车咁样啦。 阿 How Can Fong 咧就话佢话咧佢又系住大埔。 某个 屋苑， 著名炸鸡店附近。佢咧每逢咧假期之前咧，假期夜晚嘅时段咧，都有好多队啊，好多队啊，讲紧佢用队嚟形容响喉嘅专业车队， 系 好唔恐声嘅咁。 啊，Eling咧就话咧，三位好啊，我都系大埔系老家，哇，大埔即系好多事啊吓。 系， 佢就话你头先阿祖咧就话咧，如果系楼下咧有呢个巴士总站嘅话咧，晨早流流就会嘈啦。佢话佢楼下就冇巴士总站，但系有另外一样嘢。通宵小巴，佢、 哦、 话可能有阵时咧，啲唔同嘅朋友咧，佢哋夜晚咧落咗车之后咧，可能又饮多两杯啊咁样啦。不论系停车声啦，或者有阵时落咗车之后咧，难舍难离啊，不停喺度讲嘢，倾一轮偈咧，全部夜晚黑就好静啦。但呢啲嘅声音咧，就全部都会入晒耳咯。 哦，真系冇办法啦，收工嘅时候讲翻两句啊，唯有你体谅佢哋啦，开咗一日工咧就好辛苦噶啦。咁但系而家大家都明白啦，点解有阵时个隔音屏障咧隔唔到咧？因为你又冇时间。俾佢维修啦，而嗰啲车咧，佢哋又飞得太快啦、 啊， 真系 恶性循环啦， 嗬。系啊，咁啊，希望大家可以保持呢个冷静心，交俾下一间啦，拜拜，再见。